咁啊，好多謝大家咧嚟參加呢個講座啦。咁啊，支聯會咧一年搞咗五個講座，今次咧第一次。咁樣咧，第一次嘅題目咧就係、是、中港互動與文化主體。咁啊，首先好多謝阿梁文道啊，走嚟同我哋嚇講呢一題。嗱，咁我咧就會到九點半嘅。咁啊，梁文道咧就大概講一個鐘左右啦，嚇。咁啊，跟住咧就互動多啲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咩意見，有咩問題，係啦。咁啊，我時間交俾梁文道啦。 好啊，好啊。唔該曬，張回光。好高興今日又可以繼續參加支聯會辦嘅呢個系列講座。咁啊，施富華先生過身之後，我係第一次參加，即係之前都有幾次參加過呢一個系列講座嘅部分。咁其實呢一個系列咧，本來我唔係第一講嘅，係因為啲時間關係咧，即係所以我先同其他講者對調咗，咁喺呢度先同大家道歉先。所以可能今日開個頭咧，未必適合本來設計者嗰個原意。我哋雖然咧今日要喺度講多啲關於文化主體嘅部分啦，但係咧我都係首先想從一啲歷史嘅同埋政治嘅背景開始談起嘅，因為咧我覺得今時今日我哋大家都會好多討論關於話啊香港文化喺而家呢一個中港互動越嚟越頻密嘅狀況下邊，會唔會變得被磨滅咗？被消耗咗、被侵蝕咗，大家都好關心呢一啲問題。大家都好關心香港喺過去年紀入面，即係同中國大陸之間，好似越嚟越多嘅衝突，越嚟越多嘅矛盾啦。即係從政治上面啦、經濟上面啦，去到日常生活上面。咁曾幾何時大家叫中國人就叫中國人，或者叫大陸人。如果政治正確啲嘅叫法話。但今時今日，我哋叫佢哋做強國人。又曾幾何時咧？每一次大陸發生咩天災人禍咧，香港都好踴躍，會好多捐款嘅。咁啊，但係去到今次雅安大地震咧，咁啊，大家都好似有種受救嘅感覺，唔想再捐啦咁樣。咁啊，呢入邊咧，其實我哋牽涉到好多種唔同層次嘅問題。不過我哋好容易將呢啲唔同層次嘅問題咧混為一談，咁啊簡稱叫做中港矛盾。但在我來看，所謂中港矛盾這一個概念不是一個很精確的概念，因為它包含了其實幾個不同層面的元素。一個層面當然是政治上面，即譬如說我們在香港感受得到的中聯辦對香港特區政府越來越多的干預，對香港的政治越來越多的左右擺佈干涉，然後我們又見得到中央政府這幾年有很多的官員對於香港的事務越來越多的發言，那些發言是越來越赤裸、越來越不客氣、越來越強硬、越來越鷹派。好了，另外一方面我們見到經濟上面，香港在現在的經濟發展上面好像都越來越受到大陸的牽制，我們本地的旅遊市場基本上全部變成一個自由行市場了。我們有很多的經濟發展，譬如最近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碼頭工人事件，有很多人就告訴他們不行了，香港再這樣下去會輸的了，因為我們的碼頭生意呢已經被深圳搶了，諸如此類這樣。然後在日常生活裡面，我們每一天從就在外面有一城去到海港城，去到香港任何一個角落，或者去到一些非傳統遊客區的地方，例如我住在沙田，我家在沙田已經有40年了，我就感受到整個沙田的變化。新城市廣場現在都基本上有三分一的人行走的消費者都是來自大陸的自由行遊客。而這些日益即係大家越來越多的這些這樣交往裡面，我們都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衝突。我們可能很多人在 Facebook 上面都會見得到即係好多人會登好多相啊，或者一啲 video 啊，或者係一啲嘅報道啊，話啊，我哋今日又見到一啲遊客點樣唔排隊啊，又見到啲人點樣屙尿啊，見到啲人做呢樣做嗰樣，好多啲消息。我真係最近大家見到有啲大陸遊客嚟到香港，咁就一係就佢哋俾香港嘅 啲旅行社呃，一係咧就調轉頭，佢哋咧就叫做無理索賠咁樣，即係架車遲到一個鐘，佢要你賠翻3000蚊咁樣。好啦，其實頭先大家諗翻下，我哋講緊咁多種唔同嘅問題，其實佢哋本來都係屬於唔同層面嘅問題嚟嘅，佢哋背後嘅原因係好多端嘅。但係今日我哋將所有頭先我講嘅呢啲嘢簡稱為叫做中港矛盾。咁而中港矛盾呢個概念咧，仲好好用嘅，可以擴大到好多個地方嘅。譬如話，我哋而家見到我哋街邊嘅好多嘅最近呢幾年大家好關心本土文化，我哋香港越嚟越多街坊嘅老店喺度消失緊，我哋越嚟越多越好習慣嘅樓下有嘅雲吞麵檔喺度消失緊。個原因就係可能要讓位俾一啲金鋪啦、金行啦，或者好似一啲錶行啦。嗱，彌敦道咧已經成為全世界咧有得賣勞力士手錶嘅錶店最密集嘅一條街咯。我舊年聽過一個做錶嘅生意嘅朋友話俾我聽咧，成條彌敦道上邊咧賣勞力士錶嘅鋪頭咧已經超過咗蘇黎世啦，即係多過瑞士噶啦已經。咁取而代之嘅就係呢啲錶行，被取代嘅就係我哋香港人以前可能好依賴日常生活入面需要用到嘅，需日常生活相關嘅啲商店。咁我哋都覺得啊，呢啲嘢仲唔係即係中國大陸喺度侵蝕緊香港咁樣。咁我想喺度提出咧，就係咧，我哋應該將呢幾個層面嘅問題，佢哋未必冇關係，但係嗰個關係咧應該講清楚。而不是就咁模模糊糊咁樣講話，啲強國人嚟對付我哋啦，侵略我哋啦，唔可以咁樣嘅，應該要分層次嚟討論。其實先講政治，首先我再講一次，我對好多年前喺支聯會嘅活動入邊，我都講過，我對香港政治同中國政治嘅聯繫嘅一個基本嘅一個睇法係點樣？嗰個睇法就好簡單，就係、是、當初香港。傾緊回歸問題嘅時候，係80年代，上個世紀80年代嘅事。上個世紀嘅80年代係中國政府或者係中國政治嘅局勢最開放嘅時候。當時嗰個開放程度係後來30年，接近30年嘅時間都冇再發生過，都冇再重演過嘅。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喺80年代嘅時候咧。中國政府的中央部門入面有一個部門叫體改會，是專門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他的領導者呢就是關心六四問題的朋友，六四事件的朋友都很熟悉的鮑同先生。就是說呢，當年中國政府是為了研究政治改革呢，而政治改革嗰樣嘢係提上一個議事表咧，係去到一個地步，係成為一個專門嘅辦公室去研究佢嘅。而當年嘅中國政府唔單止係做緊經濟改革，亦都知道呢一個經濟改革唔可能唔牽連到一個政治改革嘅。好啦，但係嗰個政治改革點改呢？而當時嘅中國政府對於政治改革嘅想像咧，就比較接近今日我哋所講嘅。我哋心目中嘅一個，或者而家大陸口中嘅嗰套所謂西方嘅邪路啊，佢哋叫做。而呢一條道路咧，當時係一個喺大陸入邊，大家都比較關心，或者覺得可能會有一朝一日要行一條道路嚟嘅，嗰個係80年代嘅事。就係喺呢一個時代背景下邊，香港問題出現咗，然後開始中國政府同英國政府傾緊香港未來前途啦。咁喺呢一個背景下面，就出現咗香港嘅政治喺我嚟睇最根本嘅一個吊軌或者一個矛盾。嗰個矛盾係乜嘢呢？我哋大家都知道，香港咧奉行基本法，基本法而香港咧，我哋大家都有啲基本假設嘅。嗰個假設係乜嘢？就話我哋香港呢個城市呢個特區，最終大家成日聽到呢啲字眼，最終將會產生一個。經過普選產生的特首，經過普選產生的立法會，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是好像是一個基本共識來的嘛。但除此之外呢，我們還有一個關於香港未來的基本的共識在這裡， 個基本共識咧好得意嘅，大家都掛喺口中，但係呢樣嘢其實從來冇喺法律文件上面得到保證嘅，就叫做香港繼續行緊我哋而家呢一套制度咧，係五十年不變嘅。大家有冇諗過呢個講法？呢兩句講法加埋其實有啲問題。嗰個問題係乜嘢咧？五十年不變嘅話，咁係咪表示五十年後嘅2047年？就變得啦。咁變嘅話係變成點咧？係咪表示呢個一國兩制有期限嘅？即係去到嗰一日個罐頭個過期噶啦，就 OK 噶啦，搞掂啦，唔使一國兩制，一國一制都得噶啦。係咪咁嘅意思咧？呢、這、一個問題，即使喺今日我哋大家講香港嘅民主化、講緊政治發展嘅時候，我哋都好少正式提出嚟，就係話呢個一國兩制究竟係講緊幾耐 ，keep 幾耐？或者是不是永遠保持定是怎樣，因為以前一向都是講五十年不變的嘛。好了，假如我讓我們假設，如果真的五十年之後，九七之後五十年一國兩制沒有了，真的取消，但是到時候我們最終又產生了一個全民普選的特首，全民普選的立法會，那怎樣呢？會不會話，譬如話，可能2047年，我哋香港不知點解，卒之爭取到一個冇篩選的真正嘅普選嘅特首啦，一個冇咗功能組別嘅冇篩選的真正嘅立法會啦。咁然後跟住2047之後，2048年咧，我哋就又冇咗咯喎。跟住變翻有個市委啊，有個市長啊，有市人大啊，係咪咁樣咧？所以你咁樣聽落去，你會覺得好奇怪嘅。嗱，而我哋又睇翻當年關於五十年不變呢啲説法係點樣提出嚟嘅。其實當時係五十年不變呢個講法咧，係有少少噏口妄噏出嚟嘅一樣嘢嚟嘅。因為我哋見到鄧小平喺後來咧，亦都改變個講法嘅。佢講過啲咩咧？佢話嗱，即係香港人擔心啲咩咧？唔使擔心嘅喎。如果五十年唔夠啊？一百年都得嘅喎，咁樣係咩意思？即係好似順口噏就可以噏到出呢啲咁嘅嘢。喺我有一個推測嘅呢度，我只可以話係推測而唔係一個推理啊。嗰個推測係乜嘢咧？就係我哋睇翻八十年代嘅中國，佢都開始行緊一套所謂佢哋到而家都仲講緊嘅由下而上嘅民主選舉嘅改革，即係從鄉村層級開始，農村層級開始。選一些村代表咁樣開始慢慢選。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其實中國政治改革一個主流嘅共識咧，就係嗰個民主政治嘅改革係應該從下而上嘅。嗰個從下而上就係從最基層嘅單位而上，譬如話從農村開始，從村呢個層面一層一層一層向上。所以我哋可唔可以咁樣推測，就係話喺當時佢哋嘅構想就係、是，如果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已經開始村入面你可以選一個村的幹部了，選到2047年怎都選到市長了，即是沒理由到2047年都還是選村長的，即應該如果是個改革漸進過程應該都選到市長了。那就是說當初那個想法會不會有成這樣的意思，就是說去到2047年香港可以普選特首了，可以普選立法會了，咁啱深圳、廣州任何一個城市原來都選緊市長了，原來都喺度選緊市人大了，咁嗰個接軌呢就好順理成章了，嗰、那個接軌就冇乜問題了。嗱，呢一個諗法呢，我冇任何好實質嘅資料去支持我呢一個咁嘅推測，我只可以話係從一些過往的一啲嘅言論啦，或者係同一啲內地嘅其他研究政治文人學者嘅討論啦，咁大家都覺得好似當年似乎呢一個諗法係可能存在一個諗法之一。咁即係話喺中國政府嚟睇，香港嘅政治嘅民主化嘅步伐喺一開始，如果我頭先個推測，我哋先假設。他可以接受的話，就是說從一開始他就不能夠脫離中國自身的政治發展， 佢係香港嘅政治改革，香港嘅政治嘅演變係同中國嘅政治改革嘅步伐係相關嘅，或者我哋可以話係同中國政治嘅唔改革都相關嘅。咁跟住我就嚟講，就係中國政治果然係冇改革。咁所謂冇改革意思就係1989年之後，我哋知道成個包同都已經唔見咗啦，喺國會冇咗啦。然後成個中國嘅政治改革呢個聲音亦都中斷咗啦，成個諗法冇咗。又跟住隨住90年代嘅經濟發展之後，今時今日嘅中國政府，佢表面上呈現出嚟嘅嗰個狀態，就係佢對自己充滿信心，越嚟越覺得，越嚟越多人覺得呢一個模式係成功嘅。所以前兩年，今年已經唔興噶啦，就係前兩年大家好中意講中國模式。講中國模式係咩呢？就係話原來政治唔使點改革，經濟都可以發展得好好咁樣，都可以搞到咁嘅樣嘅。咁於是乎，大家越嚟越覺得咁其實既然係咁，我哋又使乜好似以前所想咁樣去改革呢？而另一方面，又有好多人覺得，唔係好多人覺得，係一個好事實一樣嘢，就係從90年代以來，我哋見得到嘅就係權貴嘅為中心一啲利益集團依次形成咗，而且累積嘅力量越嚟越龐大。佢哋已經係呢一個系統入面嘅既得利益集團，呢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係冇乜理由、冇乜動機要去推動一個可能會危及佢哋嘅利益獲取渠道嘅一套改革嘅。所以而家咧，唔單止係對改革呢樣嘢覺得冇需要，而且佢係有種動機係阻止一個所謂民主改革嘅誕生。或者一個民主政治的誕生，這個就是我對今日中國的那個政治的一些很基本，我相信其實不是我，可能在場很多朋友都覺得今天的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好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面，香港的政治那它怎麼搞呢？它已經答應了香港要有所謂的普選了，那這些東西好像大家都說了是的了。那當然到今年我們知道說了可以不算數了，即係以前我哋講普選，從來冇諗過係今日咁嘅樣。即係佢講講下又多個條件，講講下又多個條件，好似任佢噏咁樣。好啦，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咧？咁我要提出咧，就係其實就係今時今日佢已經冇辦法實現佢當年嘅諾言嘅時候，佢當然要揾一啲方法，要拖延或者係消弭香港嘅民主改革對佢嘅影響。我諗我有好多朋友喺香港啲老朋友咧，都覺得咧。其實我哋唔使理大陸咁多噶，但係事實上咧，呢一個諗法喺我嚟睇咧係比較天真嘅。香港今日有好多朋友講本土化、講本土政治啦、講香港本土啦，好中意講話其實香港嘅民主制度咧、香港民主改革，我哋行我哋自己一套，我哋係可以同中國大陸有個切割嘅。由佢哋認為呢一種咁嘅諗法咧，叫做 real politics 啊，呢個字最近幾年喺香港好流行，叫做。這個實際一點，大家應該，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想法是一個實際的想法。事實上呢，大家如果對大陸的情況熟悉多一點，了解多一點，你就會知道香港的政治上面的一舉一動對於中國大陸的影響可以有多大。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最近黃毓民在大陸很紅嘛，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都問點解咁紅呢？其實佢只不過係立法會入面講咗一番點解唔贊成香港政府要使1億公帑去捐助今次嘅地震災民。佢只係講咗一番咁嘅説話，咁啊一上咗微博，喺大陸咧就成為嗰兩日新浪微博點擊率排行第一嘅一個搜索項目啦。你想象下，如果香港我哋有一個普選嘅特首，一人一票選嘅特首，普選嘅立法會嘅時候。對大陸帶來的政治風暴又會有多大？這是此其一。此其二是什麼呢？就是香港，如果我們對它的判斷是講經濟上面，現在很多人都說香港的經濟已經越來越受到大陸的操縱了，而這個操縱有很多有形無形的操縱，譬如包括了有很多大陸的財團來了香港上市，有很多大陸的資金轉移咗嚟香港， 有很多大陸的商人來香港做投資，有很多大陸的權貴將他們的保險擺在香港。對他們來說，香港的失控，他們所理解的失控危險過，是一個很危險很危險的一件事，只是為了這一個理由他都不可能放生你香港，他都不會放你香港走。如果即是我經常都說大膽點說一句，如果共產黨他肯給你香港一人一票自己選特首那麼理想，他都不是共產黨。因為這一個控制，這一個對於權力的控制，對他來說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調翻轉，我時時話，今日我哋喺香港聽到關於咩愛國嘅爭論，即係譬如話，我哋要先有個篩選，篩選就係篩走啲唔愛國或者對抗中央嘅人。我成日覺得呢啲説話咧，我哋唔需要去討論咁多，冇乜好拗嘅，唔使拗咁多嘅，因為個呢個根本就唔係 point 嚟嘅，呢個根本係唔係重點。就算香港今日所有嘅政黨都擁護中央政府，甚至乎連人力黃毓民都出嚟話，我擁護中央政府，我擁護一黨專政，他都不會給你沒有篩選的普選的，到時他會有其他理由的了。到時他會說呢、這個、可能又想一些理由出來，譬如說如果一個特首候選人他樣生得不好就不應該要篩選了，才有一個品貌篩選委員會樣。為什麼呢？因為他不可能容納一個他控制不到的選舉，他現在講愛國這個問題只是找一個理由 去支持他做這件事，那個愛不愛國不是重點，重點在於篩選，是先要有篩選機制，然後再為這個機制找理由去 justify 這個機制的存在，這個是我的一個判斷。好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的民主化為什麼可以是一個我們自己獨立進行得到的，可以完全不需要理會中央政府啊、中國政治發展，而要順利成功地推到出嚟嘅嘢。好坦白講啦，我仲未諗得好明白，即係我知道好多朋友呢個睇法，可能我仲要花啲時間睇下佢哋嘅嘢，再仔細研究下佢哋文章入邊嘅微言大義。暫時咧，我就睇唔出一個理由咁樣説法係講得通，或者係我暫時可以接受到。咁喺政治上面，我大致上對於而家中港個關係咧，就是、一個咁樣嘅判斷。但係咧，仲喺政治上面仲有啲微觀嘅層面，就係、是、我哋呢幾年見到嘅中聯辦對於香港嘅干預。其實中聯辦對香港嘅干預咧，都唔係一啲乜嘢好新鮮嘅嘢嚟㗎啦。其實早幾年咧，我已經收過一啲喺一啲場合收過一啲中聯辦嘅職員嘅卡片啦，嗰啲卡片都好勁㗎啦，嗰啲卡片上面係寫住。是不知道什麼新界區不知道哪裡的辦事處的職員，樣即是你感覺到哇我嚇親我，哇你們這頭都有個辦事處，搞到好像區議會那樣，他們那個發展已經那個人員編制呢，有人就說有幾千人，我就不是很信多成這樣，那究竟個數目多到幾多少到幾多呢，你都很難統計得到那些或隱或顯的那些編制。中聯辦一些這樣的機構在香港，我們要了解他們做的事是什麼，就是表面上當然是聯絡香港和中央政府或者內地其他政府部門，但是這個辦事處如果只是一個聯絡功能的話，它究竟有什麼用呢？其實它沒什麼用的，如果它沒什麼用的話，它的人員可以少一點，它的預算可以少一點，它的額頭在那個中國官場的排位可以再低一點，但是現在我們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所以他很需要都是要 justify， 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和理由。他怎樣證明自己存在價值和理由呢？或者一整套中央對港處理香港事務的班子，我覺得都需要找到一個理由去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那個證明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個前提，就是香港有敵人，香港有危險，香港不穩定，香港有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譬如說我們最近見到，我見到吳康文先生寫說、原來香港還有很多港英餘孽啊，這樣那他又說其實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是不爭的事實，雖然我又是看完一輪我都看不明白為什麼這些是不爭的事實，即是你都需要有證據，那他沒有，他說不爭就不爭的了，是事實就事實的了。好了， 咁啊，再講翻轉頭，你必須要先講到香港原來有啲潛在敵人好危險，你先可以話我哋喺度工作係有價值嘅。我哋工作就要處理呢一啲港英餘孽又好，外國勢力嘅代理人又好，呢啲堅決反共嘅反動勢力又好。如果冇呢啲人嘅存在，咁點算啊？你要想辦法去作一啲出嚟咯，或者你製造一啲敵人俾自己。咁你點樣可以製造敵人俾自己呢？你就需要刺激一啲反對嘅力量同聲音，你需要令嗰個局勢更加不穩定。即係話咧，我一路嘅判斷對於中聯辦嘅同香港嘅基本嘅嗰個關係嘅判斷咧，就好似大陸嗰啲維穩機構同埋啲佢哋嘅工作一樣嘛。我有一個朋友喺江西某個城市，咁、那個城我費事講具體嘅名、人名同地名。我個朋友咧係當地嗰個城市入邊咧唯一一個係令到當地維穩辦有嘢做嘅一個人嚟嘅，因為嗰個城市其實好穩定，係得呢個人咧成日寫嘢，成日搞串連。即係譬如最近有啲送飯黨，我唔知道大家熟唔熟悉啲中國政治啦，就係、是、幫一啲坐緊監嘅政治犯或者係受緊軟禁一啲人送温暖啊，即係送飯啊、送錢啊、送去俾人哋屋企或者送去監都好，呢啲叫送飯黨。咁我個朋友咧都係一個送飯黨嘅積極參與者、籌劃人嚟嘅咁樣。咁但係佢睇曬咗成個城市，係得佢一個做埋呢啲咁嘅嘢啫。咁所以當地維穩辦咧就成日揾佢麻煩啦，當地啲國寶咁樣。國寶大家知係乜嘢啊？即係我諗你哋唔會好似陳正嚟得呢度，唔會好似陳正心咁樣以為係龍貓啊！好啦，咁呢個國寶咧，呢國寶咧就成日揾佢麻煩嘅。咁啊，有一次最近佢因為工作嘅關係啦，佢決定離開江西呢個城市啦，佢要去北京住。咁點知呢個消息傳出嚟之後咧，當地政府同埋國寶咧即刻走去揾佢。就話咧願意幫佢買樓啊，勸佢唔好走啊！即係如果你走埋，我哋食乜啊？即係我哋幾廿人喺度，就靠你一個大哥喺度，我先有嘢做，我哋先出到糧噶嘛，先有錢到噶嘛。你走埋，我哋冇得維穩，我哋咪執笠咁樣，即係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所以我成日講呢個就係維穩政治嘅真相。中聯辦其實喺香港嗰個環境都差唔多係咁。如果香港人人人好愛國，人人好擁戴中央咧，佢就執笠噶啦。所以佢無論如何，中聯辦嘅最大嘅一個任務就係保持香港嘅不穩定。但係呢個不穩定咧，又唔好太不穩定喎。即係你太不穩定到好似2003年7/11嚇佢一驚嗰陣時咧，佢又要即係俾人燉啊，俾人孖叉喎。所以呢個係一個藝術嚟噶。點樣可以令到香港不穩定，但又唔好太不穩定？點樣令到香港穩定，但又唔好穩定得曬？咁呢個係一個藝術嚟嘅。咁啊，呢入邊係一個微觀上面講中港政治之間一個矛盾。第二個矛盾係乜嘢呢？就係香港特區政府同中聯辦嘅關係。喺我嚟睇啦，曾蔭權咧係呢幾年中聯辦坐大嘅一個罪魁禍首嚟。喺董建華時期，我哋而家大家都知道。中央對香港嘅干預比較少啲，咁呢入邊當然都有好多複雜嘅原因，我哋都姑且不論。而曾蔭權點解我覺得係一個罪魁禍首呢？我唔描述中間一啲細節情況，就係講一個好簡單、經常出現一個 pattern 嗰個模式。嗰個模式係點咧？就係、是、我哋知道香港嘅政治嘅基本嘅嗰個架構上邊嘅基本一個限制，就係、是、特首咧喺立法會入邊係冇執政黨撐佢噶嘛。因為特首不可以有政黨背景，而立法會裏面沒有任何一個黨可以叫做名正言順的政府黨，所以每一次特區政府在立法會裏面如果要提出什麼議案要推行某個政策，他都需要逐個黨逐個黨去談去 negotiate， 而你這樣去談的時候，這些政黨表面上看來有很多建制派，但其實他們利益不一致的嘛。在上一次唐英年和梁振英的選舉，我們已經見得到其實他們內部可以撕裂到什麼程度嘛。好了，在曾蔭權時期呢，他就沒什麼心機或者不願意付出代價去做這些 political negotiation。 是什麼意思呢？即譬如如果今天張玉光你是一個黨，那 我是當奴，我要來跟你談這樣行不行？好啦好啦，你答應我，我有答應你一些東西，我們有些交易搞定了。 啊，調轉頭，輪到呢一位女士呢、這個黨又話唔得喎咁樣，啊，跟住頭都爆埋。我點樣諗條橋係你又 happy， 你又 happy， 我又唔好犧牲太多咧。跟住如果呢度五六個黨嘅時候咧，我都幾煩。咁呢啲就需要你要有政治意志、政治手腕，你要花心機，你要有耐力，你要有智慧去處理嘅問題。但係曾蔭權諗到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去搞掂呢個局面。佢最簡單嘅方法係乜嘢呢？我費事同你傾，我打電話俾西環，叫西環同你傾咁樣。咁啊，中聯辦同你傾咧，就好多人都傾掂數啦就。咁所以變咗咧，佢時時利用咗中聯辦，當然中聯辦亦都好樂意啦。利用咗呢一個橋梁同關係嚟處理佢同立法會之間嗰個政黨嘅關係。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喺曾蔭權執政期間，我哋成日都聽到或者見到呢啲新聞嘅。就係、是、某啲政黨又去同中聯辦傾，中聯辦有咩陣備電話打去俾邊個邊個，就全部嗰個時間發生嘅。喺一個咁嘅狀況下邊，如果佢係長久落去嘅話，你想象得到個結局係點？個結局就係、是、今日你呢個政黨，我再同你傾啲嘢，你都費事同我傾啦，因為你知道最後真正可以同你傾到偈嗰個係中聯辦啊嘛。咁即係話咧，特區政府嗰個 political muscle 因為成日唔用咧，癱瘓咗、萎縮咗。但另一方面咧，就坐大咗中聯辦嘅政治實力，而且係同各個黨咧係有啲直接嘅交往，各方政治勢力咧建立一個更加密切、更加直接嘅對應嘅聯繫咯。而喺呢個時候，中聯辦如果佢乾淨嘅程度越嚟越明顯，明顯到好似今日我哋喺梁振英政府入面見到咁嘅情況下邊，咁香港人咩反應咧？香港人當然好反感係嘛？香港人就會覺得咁樣叫做西環乾淨嘛？我哋而家成日講。但另一方面，我哋又好唔中意梁振英，因為梁振英民望又低嘛，所以而家進入咗一個永不超生嘅惡性循環。嗰、那個惡性循環就係、是、一方面梁振英民望低，佢冇盟友，佢冇朋友，佢冇政治實力，佢比曾蔭權更加弱勢，所以佢更加依賴西環。而西環干預得越多，香港人亦都更加不滿。咁我哋更加不滿，我哋越針對梁振英嘅時候，西環就更加坐大，而西環更加坐大，又刺激翻我哋同西環嘅對立，我哋同中國政府嘅對立，同中央政府嘅對立，所以呢入邊咧就變咗一個永不超生嘅一個死胡同。但係當然我唔係話啊，不如我哋大家支持一下梁振英啦，咁你好難支持佢噶嘛。但係你唔支持佢咧，佢就更加要靠西環。但是我哋而家問題就是我哋兩邊，你乜嘢都冇得做，你冇嘢做得到。我覺得呢係個死局嚟嘅，所以我成日都話我好悲觀嘅。不過算啦，我哋陣間先再講其他，講呢個悲觀嘅結局會係點？好啦，呢個喺個政治層面，我哋而家見得到嗰個所謂中港矛盾嘅問題。咁啊，經濟上面咧，我唔知道你哋跟住落嚟幾講有冇其他人講啊？但我時時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而家我哋都見到啦。大陸開始有啲發展商啦，嚟香港參與一啲投資項目啦。如果好坦白講，中國嘅政府或者權貴階層要搞掂香港咧，其實好容易嘅啫。最簡單嘅方法，我成日都講啦，係點樣呢？就係香港有好多富豪噶嘛，嗰啲富商二代，嗰啲富豪二代咧，啲財團二代咧，唔係個個都好似李嘉誠嘅仔咁強勢嘅。唔係個個都好似李嘉誠嘅仔咁樣咁願意接班咁願意做落去嘅，有好多人其實可能你俾個好嘅價錢佢咧，佢就同你賣身家嘅。如果我哋假設一種情況啊，呢、這個情況當然可能戲劇性啲、誇張啲。其實如果我係一個大陸嘅財團或者一個國企，我攞龐大資金落嚟，我買起你成個生活機咁嘅點咧？我買曬佢咁又點咧？只要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內，呢啲財團進行咗一個好大規模嘅一個股權嘅交易啦，其實香港已經變得天㗎啦，已經變到㗎啦，就係咁容易啫嘛，唔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會唔會有一日我哋想象下，我哋今日成日大家都好憎李嘉誠，話長實點霸道點霸道咁樣？長和系點衰，然後百佳點樣毀滅咗我哋香港本土？我哋想像一個比較荒謬嘅情景，那個情景就係有一日可能 在香港所有的超市里面最大行其道最威構成它最大威脅的呢是什麼呢是華潤的嘛。華潤超市卷土重來直卷全港的嘛。那到時候會不會有一天我們在報紙見到百佳燈廣告就說香港人幫襯香港人跟李嘉誠要捍衛香港主體性就是在香港人就要支持百佳。那到時各位你們選誰即是不是我們透過支持百佳去百佳買東西來證明我們香港的主體性呢樣會不會出現這個這麼荒謬的場景呢我想多數不會但我特地有一個戲劇性的場景去講緊其實香港的經濟因為我們高度壟斷集中了在幾個財團的手上面其實我們是很容易很容易就出現一些很大的變化不是一件那麼困難的事的那我們講回我們好啦，跟住我哋繼續講唔同嘅幾個層面。另外一個層面就係我好贊成呂大陸教授啦，最近關於香港同埋成個廣東之間嘅關係嘅呢個分析研究。嗰個研究就話俾我聽，今日我哋所見到嘅自由行咧帶嚟嘅影響咧，其實只係真正影響嘅冰山一角嚟嘅啫，仲未浮面嘅。因為而家全廣東或者全廣東省可以一日遊嚟香港的那個潛質咧，仲未完全發揮到。理論上可以嚟得更多嘅，只要我哋一日繼續喺兩個社會入邊保存住某啲嘅差異，譬如話食品安全嘅差異，譬如話產品信用嘅差異，譬如某啲價格嘅差異，呢一個影響都只會越嚟越大。而不會縮小但是這個是一個長遠的你見得到的大趨勢也都你們都不知道怎麼解決只有等到中國或者大陸在各方面是更加跟香港譬如食品安全方面建立在一個更加接近的一個水準的時候可能才解決到這個問題又或者除非我們封閉香港邊境但大家也都知道這個是基本上沒可能做得到的事所以我們將來在經濟上面在這個地緣結構上面我們受這個影響只會比現在更加大不會比現在更加小那麼最後我們講回文化香港文化究竟是什麼呢我們是不是面對一個香港文化即將消失即將毀滅的一個問題而這個令到我們消失或者令到我們滅亡的主要力量是不是就是大家口中所謂的大陸的入侵呢這樣那很坦白說其實香港在七十年代之前呢就沒有一個所謂香港文化主體在這裡香港開始覺得自己叫做香港香港人開始很明確發現我叫香港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不同開始覺得香港這個不同是因為某種文化的不同呢其實是1970年代之後才慢慢誕生的事在1970年的時候呢就連廣東話呢香港式的廣東話都沒有今天那麼統一的大家只需要去看現在電視免費電視裡面我覺得最好看的一個頻道啊就是亞洲電視的歲月流星台啊！這個歲月流星台是我認為是一個亞視一個很偉大的貢獻來的真的大家回來看看你特別看回當年的一些港產的電視劇不是古裝那些是時裝那些啊是鱷魚類那些你看看那些節目呢你會發現有幾樣東西很有趣的就是第一那時候原來香港呢還有人會穿睡衣落街行的今天呢我們就會笑這些就是強國了但其實七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香港人都是一種會穿睡衣落街坐小巴的人去到七十年代那些電視劇裡面見到很多香港人講的話呢大家的音都是不同的而裡面沒有人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其實去到八十年代之後呢電視劇才開始捉住一些人的鄉音來笑啊來玩但是八十年代之前其實七十年代呢 原來香港是很多種口音講的，因為那時真的太多人可能剛剛來不久，羅文都是讀了幾年而已，真的只是讀了十幾年而已，所以那時什麼東莞音、啊、佛山音，即好像現在我們看黃秋生做那套葉問，他很多佛山口音其實去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通街都還有的，所以說那時那種港式的廣東話都還未出現，即是說我們今天講的那個香港文化的主體的認同是七十年代才出現的，而到到今時今日，我覺得我們對香港文化的主體的構建很多時候是一個向後回溯的過程，多過話是一個真實的歷史的反應。我們想回轉頭講話香港是幾咁獨特，幾咁獨特，於是回轉頭講一段很特別的歷史。但是你其實仔細看回這個歷史，香港不見得就好像今天的主流論述講的那個香港主體咁堅固、咁老實。另外，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我一方面香港其實七零年代之前同廣東地區，特別廣東地區、潮汕地區客家呢三大嘅廣東省嘅語群關係好密切，好密切，對香港影響好大。喺我細個七十年代時候，香港啦，好多宣傳啊，好多電視劇啊，好多日常人講嘢咧，都好習慣，仲講幾個有啲字眼係今日我哋聽唔到啊。譬如話，以前好中意講話省港澳站。以前周先生叫省港澳站噶嘛，我諗今日好多中學生唔會明咩叫省港澳站咯。又或者以前有種講法嘅，就叫省城香港地澳門街，啱啱好就係成個廣東嘅珠三角嘅三個尖點，構成呢個地區。即係話七十年代嘅時候，支配香港人嗰個地域觀念嘅，仲係一個嶺南嘅觀念，多過話一個好獨立嘅香港觀念。而另外，除了廣東的這一面之外，香港的文化呢在七十年代之前還有另一套的，就是我稱之為所謂整個南洋文化或者大南方文化的一環。這一環又怎樣表現出來呢？我們今天大家都覺得好像已經過了氣孔浪的蔡素玉，他們那班福建幫咁樣，即係全部都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咁樣。但其實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咧，福建人在香港咧都是一個很重要、很活躍的社群嚟噶，特別係住在北角嗰一批。而當時福建人在香港咧起到個主要的作用咧，就是將香港帶向一個很廣大的外邊的福建人的世界。係舉一個例子，舊年的時候香港電影節咧曾經有一個專題的一連串的電影播放，播的是什麼呢？播的就是六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的時候，香港拍了差不多接近二百部的講閩南話的電影。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香港從來沒看過？是因為他們幾乎從來都沒有在香港上映過。那你是怎樣來的呢？拍給誰看的呢？那些是這樣的，就是當時廈門呢有些演員是被特許出境，那些都是做傳統的閩南的戲曲啊，譬如做他們叫歌仔戲啊、寡戲，那些演員來香港，而香港呢就出導演、出技術、出片廠，譬如說王晶的爸爸已過身的導演王天林，他都拍過很多這些戲的，一堆這些導演楚源啊，這些導演全部都拍過的，就是拍一些這樣的福建話電影。而那些導演呢其實自己都不懂聽福建話或者閩南話的，他要找翻譯去指揮啲演員點做戲咁樣，跟住佢就演咁樣拍。咁呢啲戲嘅資金係點嚟嘅咧？個市場喺邊度咧？佢哋嘅資金主要就係來自菲律賓，因為菲律賓有好多嘅福建人、閩南話人。而個市場喺邊度咧？就主要就喺馬來西亞嘅檳城，喺泰國，喺印尼。印尼後來開始排華很厲害之後就沒有了，但只是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都夠養了。這個就是當年的香港，香港是跟這幾個地方有一種很緊密的聯繫，那種聯繫是日常生活你都感受得到的。譬如說在座三十歲以上的香港人可能都還記得小個的時候，幾乎每個茶餐廳都有一種多士叫家鄉多士，現在沒有了。家鄉多士是什麼呢？ 咪就係一種典型嘅南洋口味咯。以前幾乎周街都有啲星馬餐廳嘅，嚇咩椒椰樹餐廳啊、椰林餐廳啊呢啲嘢周街都有嘅。又或者如果你哋去香港大學有一個好出名嘅建築物叫綠幼堂，綠幼係邊個呢？綠幼係發跡喺馬來西亞太平嘅富商。或者我哋講虎豹別墅或者星島日報個創辦人係邊個呢？胡文虎、胡文豹係出生於緬甸仰光，然後喺馬來西亞、新加坡發達嘅華僑商人。或者而家我哋講邵逸夫，佢哋間公司係叫趙邵氏兄弟。邵氏兄弟當然係喺上海出身，但係佢最初起步發展亦都係喺馬來西亞同新加坡。呢、这、一個南洋嘅好廣大嘅世界嘅文化其實好接近嘅，都有啲殖民地背景，特別係檳城、吉隆坡、新加坡同香港，因為大家都做過英國殖民地，係連啲建築都似添嘅。所以而家啲導演，譬如好似李安，佢要拍三四十年代嘅香港，佢就要去檳城拍啦，因為我哋拆咗啊嘛，佢哋仲有啊嘛。而呢一啲過往香港嘅呢一種同對外嗰種聯繫，咁廣泛嘅同東南亞嘅關係，喺今日我哋講香港文化主體嘅時候咧，通常都被淹沒咗，都被遺忘咗，都被掩蓋咗嘅。而嗰種聯繫唔單止係一種就咁講文化上面嘅聯繫，仲係一種政治上面嘅聯繫。嗰、那個政治上嘅聯繫可以深到咩程度呢？譬如話，菲律賓共產黨的第一次黨大會呢其實是在香港開的，然後早期的越共很多的對外聯絡都是透過香港進行的。冷戰時期呢，香港呢是蘇聯的間諜，即是 KGB 的間諜和 MI6 間諜交手的地方來的。咁我哋睇偵探嘅間，嗰、那個年代間諜小説成日都寫嘅，就而家中環嗰個外國記者會，即係幾乎行去全部都係間諜嚟嗰個時候。所以以往香港嗰種同外在世界嗰種聯繫，同周邊地區，無論大陸又好，南方其他國家又好，嗰、那個聯繫就咁緊密，而互相嗰個文化嘅關係當然都好深好深。咁所以當我哋今日講香港文化主體嘅時候，我哋究竟講嘅係乜嘢？係講係咩意思？我想講的地方就是話，香港文化從來都是變動緊嘅，從來冇固定過嘅，喺過去幾十年入邊。如果今日我哋要捍衞香港文化嘅時候，我哋搞清楚我哋捍衞乜嘢？唔係捍衞一個承認於七八十年代只有二十幾年歷史嘅一種講法，或者一啲嘅好簡單嘅好表面嘅現象，而係應該要捍衞一種貫穿喺百幾年嚟香港每一個唔同階段嘅文化表現下面，我哋香港人自己爭取翻嚟、自己珍惜嘅一啲嘅價值。譬如舉個例子，今日我哋講個廉潔，廉潔呢樣嘢，好坦白講，亦都唔係一個好耐歷史嘅嘢啫。在座我諗好多人都仲記得細個啲警察係點做嘢噶。即係我哋細個時候，即係警察係點樣收錢法？包括消防員係嘛？有水就放水，冇水收水。即係呢啲大家都好清楚嘅。即係我哋今日歌頌有好多香港公務員嘅專業精神啊、廉潔奉公嗰啲，其實係只係出現咗二三十年嘅時間到啫。若今日我哋講香港嘅言論自由。其實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咧，我哋嗰啲言論自由是很可笑的，即係譬如嗰陣時，當然你可以話啊，嗰陣時抵死啲左派報紙咁樣俾人冚。但如果你真係從言論自由角度講嘅話，你可以問翻當年憑乜嘢港英政府可以派警察去將一間左派報館係封報館啊？係落宅封報館拉人啊？嗰啲叫做言論自由咩？即係我唔理你咩政治立場先，你都唔可以咁做噶嘛。即係同樣地，今日特區政府如果拉隊去封文匯報咁樣，我都會幫文匯報抗議嘅喎。即係你憑乜嘢咁樣做咧？係嘛？所以我哋今日所講一紮啲香港嘅好嘢咧，唔係好耐嘅事嚟嘅啫。而呢一啲嘢 今日我哋好多時候就會講到咧，有啲人就會講到話啊，呢啲係全靠過去英國統治嘅時候帶俾我哋。我成日都講嗰啲唔係英國人帶俾我哋嘅，嗰啲係香港人揮翻嚟嘅，係我哋人民自己爭取翻嚟嘅嘢。英國政府或者港英政府有冇妥協？有冇讓步？有冇嘗試俾啲恩惠？有，但係佢之所以咁樣做嘅前提係因為香港人嘅抗爭。而不是英國人天生就很仁慈、很慈悲，突然之間從天降，不如俾香港自由啦咁樣。唔係咁樣，係因為我哋要每一步都係香港人自己爭取翻嚟嘅嘢嚟噶。呢一啲嘢二十幾年前唔存在，但我都依然覺得佢係香港嘅核心，係因為呢一啲嘢係經過咁漫長嘅歷史，我哋無數嘅前輩一步一步要翻嚟，因為我哋想要嘢，然後我哋得到咗。我哋以此自豪，而今日我哋捍衛佢，而唔係一啲好簡單嘅表象上面講緊話啊，我哋廣東話應該點樣講啊，著衫應該點樣著，嗰啲嘢係十幾年就變一變，廿幾年就變一變嘅。但係另外有啲東西係真正重要嘅價值觀，而講價值觀其實亦都要好小心。我試過見過網上有啲 blogger 咧，就寫香港即係講緊香港應該獨立咁樣，咁佢哋就話因為香港同大陸好唔同咁樣，話我哋香港一啲核心嘅價值喺度係好唔同。咁其中一個佢舉出嚟核心價值咧都幾得意嘅，叫做係英文，就話香港與眾不同嘅地方係因為我哋講英文，即係話同大陸好唔同。嗱，第一我唔係好知道今日我哋香港人嘅英文究竟有幾勁啦嚇，即係平均。我甚至乎覺得，雖然大家成日笑新加坡 Singlish， 但大家一比較就知道新加坡的英文水平普遍高過香港。第二，我亦都不知道我哋嘅英文憑乜嘢可以咁自豪啊！即係香港150年來嗰啲所謂名校啊，嚇，即係嗰啲貴族學校啊，我不知道有冇得罪在場嘅朋友啊，即係你姓坡又好咩都好，咁你出嚟英文好叻咩？咪就係一啲可以去考 AO 嘅英文。150年嚟，香港有冇出過啲乜嘢用英文寫作嘅大作家？我哋有冇用英文？我哋本地嘅香港華人有冇做過一啲係用英文進行嘅複雜嘅文化創作啊？唯一我數得出嘅幾個，一個就係而家仲喺廣大書師，或者已經係英國嘅 Timothy Moore。隨之嗱，但係呢啲人大家香港冇聽，大家冇聽過啊？冇聽過啊？喂，英文是我的核心價值喎，呢啲係香港人寫英文寫得最叻嘅作家喎。但係香港人都唔知道。然後調翻轉，今年馬來西亞就出咗一個攞咗 Man Booker Asian Prize 嘅一個作家啦，係用英文寫小説。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乎泰國啊，都出好多全世界認同嘅英文作家，香港冇出過。在整個英語世界裏面，我們見過很厲害的印度作家寫英文，馬達加斯加的作家用英文，肯尼的作家用英文，南非作家用英文，但我沒什麼聽過香港出過什麼很厲害的英文作家。我們的英文只可以用來最多是去做林鄭月娥或者陳方溫生，是做官的，不是做這些東西。所以我哋要搞清楚乜嘢先係香港咧？香港嘅真正面目係乜嘢咧？香港嘅真正面目喺我睇嚟，就係一個150年前開始，就係一個飛地，就係一個好對外開放，係咩人都湧緊入嚟，咩人都參與緊我哋面目新城嘅一個咁複雜嘅一個城市。而呢一個城市，慢慢慢慢，我哋會形成某啲嘅共識，而呢啲共識嘅形成。是因為整個城市的居民，他們基於他們的權利的訴求，他們的追求，一步一步爭取回來，一步一步形成一些觀念。這些東西才是我們真正不可放棄的東西，這些東西在我來看才是香港之所以為香港最重要的精神。而這些精神是還未完成的，所謂未完成的意思是我們還是開放的，我們還有更高的東西我們要到它。而這些說話 係我覺得就連今日中國大陸嘅人都應該了解，因為我喺大陸好多時我哋演講，佢哋好多時都話都一定有個常見問題，點解你哋香港人九七前唔爭取民主，九七後先爭取民主啊咁樣？咁你又見到嗰種片面，佢哋有另一種對我哋片面嘅認知，佢哋唔知道高山大會係咩年代嘅事。他們不知道其實香港你某種理論上面講，就連六十年代左派的暴動或者他們的前身的種種的政治運動都是某種的民主權利或者政治權利的爭取來的。我們的民主運動史有幾十年的歷史，而不是九七之後才突然之間在石頭裡爆出來的。我們要認清楚這個歷史，這個人屬於人民的歷史，在這個人民歷史上面，我們為他驕傲，想繼承他，這個就叫做香港。而今天我們用什麼去跟中國大陸互動呢？就是用一種這樣的精神繼續去跟中國大陸互動。而這個互動不是說我不讓你來啊，或者我不騷你啊，我不睬你這樣，因為在我來看根本一種真正的互不來往的狀態是沒什麼可能實現到的，亦都冇乜必要咁樣實現，因為呢一種自我封閉就會令到我哋唔再係香港。另外一方面，我哋亦都唔能夠話啊，因此我哋就大舉北上就可以入侵佢、改變佢，亦都唔會咁天真。我哋一方面要保住自己嘅元氣，但亦都唔放棄我哋發揮影響力嘅空間。香港或者過去頭先我講整個南方嘅大南洋時代，這個世界對中國的影響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大，而那些影響可能只是很細微的一些事件就可以引爆出一個很巨大的風暴。譬如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清朝滿清的滅亡是一個慢慢慢慢衰敗的過程，其中給他最後一個致命傷是什麼呢？並不是所謂西方列強入侵咁簡單，而係佢嘅啲內亂，譬如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嘅領導人洪秀全係一個廣西人嚟嘅，係廣西嘅白話區嘅廣西人，所以白話即係廣東話，即係廣西大約兩大種主流方言，一個桂林話，一個就是我哋廣東話。洪秀全係講廣東話嘅。洪秀全是为什么会想到要搞太平天国呢？是因为他的老师呢给了他一些基督教思想，他其实是一个基督徒来的。本来他的老师呢姓梁，是一位华人牧师来的。而这一位华人牧师又是在哪里成为牧师的呢？就是香港。这一位华人牧师他的师父呢就是很出名的马礼逊。馬禮遜是誰呢？就是今天在跑馬地找到摩利神山道 Morrison。 其實我們廣大譯了一種摩利神，其實就是馬禮遜。然後晚清的時候去到民國時候，一直在那裡令到中國還呈現出某種文化保守主義的人，其中一個重要人物叫辜鴻銘，是一個出名的怪人來的。民國他都還要留辮子，然後就堅持女人應該纏小腳，是一個怪胎來的。但這個人呢本來呢是連一個中文字都不懂看的，因為他是一個混血兒來的。他從小到大呢懂的東西是英文、是法文、是德文，但他不懂說普通話或者官話。他可能懂，應該他會懂福建話、閩南話。本來他是對中國文化一些了解、一些感覺都沒有。他在哪裡學中文的呢？他在香港學的，他在香港住三年學中文，再進去大陸做事。我們更加不要說再後期，其實我們說什麼革命黨那些全部都是後期的事情，十月圍城那些是很後來的事情。整個香港和澳門，整個南方沿海這個地方都是用很少的人數就推動了整個中國的變化。就算不是革命，是維新派，譬如康有為、梁啟超，這些全部是廣東人。而康有為、梁啟超最早接觸到所謂西方的觀念和影響，那些渠道都是從香港和澳門進去的。而這些廣東人其實是很騎呢的， 即係梁啟超，佢寫文章咁叻，當時光緒見到好欣賞，就覺得呢個人咧可堪重用，就要見佢。咁啊，一見佢之後咧，傾咗成個鐘咧，光緒就頭都痛埋。點解？聽唔明佢講乜嘢，因為佢講廣東話啊嘛。咁啊，廣東人講曬普通話或者講翻北方嗰啲官話咧，就好令人頭赤噶嘛。咁我後屘就話：不如咁啦，你都係翻去繼續寫啦，我哋都係唔好傾咁多偈。跟住叫梁啟超去北京啦，學好啲普通話咁樣。呢個問題自古以來就存在，但我想講呢個係一個笑話啦。但我想講嘅就係、是、整個南方好少數人從海邊帶嚟嘅一啲嘅刺激，佢最後引發到出嚟嗰個改變係排山倒海。我唔明點解今日我哋需要低估香港潛在嘅一種咁嘅能量。而正正是因為見到香港咁樣潛在一種能量，今日嘅中國政府先唔願意俾香港一個真正嘅徹底嘅普選嘛。如果香港一啲影響力都冇，一啲都唔重要，我哋九七已經普選咗啦。正正係因為我哋太重要，佢先唔會放走你嘛。所以我覺得。我不知道未來我們所說這個中港互動最後互動的局面是怎樣，我也不知道我們現在面對很多問題，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什麼答案，我也不知道我們香港人想要的東西什麼時候可以得到，我只知道我們現在說的那些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去冷靜一點、客觀一點，每一樣每一樣逐個逐個看清楚它，還有認清楚，當我哋講緊香港文化係乜嘢，香港文化主體係乜嘢嘅時候，要搞清楚我哋講緊嘅呢個文化係乜嘢文化，呢、這個主體係乜嘢主體，喺150年入邊佢點樣演變，去到今日咁樣嘅地步，然後跟住下一步，我哋唔係要令佢擺入雪櫃 frozen 咗佢嘛，而係要繼續變，但係要向住一個我哋要嘅方向去變嘛。我哋唔可以唔提出一個對未來嘅構想，我哋要變成一啲點樣嘅香港，我哋要成為一個點樣嘅香港，我哋一定要講出一個我哋未來想做一個點樣嘅香港，而唔可以話我哋想變翻舊陣時嗰個香港。呢、這個就係我對今日香港嘅一啲嘅基本嘅我自己嘅個人一啲態度。咁我諗在座咁多位，你哋一定有好多嘅問題批評同埋指正。咁就希望大家唔好客氣，多多指出。其實， 又係顯示我嘅存在價值嘅時候啦嚇。其實唔使我得嘅嚇。咁啊，但係即係如果你混亂啲嘅話，我有啲存在價值啦。你頭都大，唔知邊個舉手先咁嚇。咁啊，大家有問題或者有意見咧，就隨便啦。係，阿 Wody 先啦。 你剛才說梁文道，你剛才說的狀況比較看是香港作為一個主題多一點，你有沒有看，即 我其實有兩點想說的，即其實這個互動是一個攻防戰來的，即個防呢，其實現在香港人一直在 resist 緊即所謂大陸化的東西，其實即 Facebook 我見到很多，那個防呢，其實 我看到的現象呢，剛才沒什麼 cover 的，但我也想你聽一聽你的意見，因為而家嗰個官話咧，你係睇而家六點半新聞咧，所有嗰啲政策咧就唔係推出個政策嘅，政策係出台嘅，個政策個就達唔達標嘅，到唔到位嘅，我哋啲政策拎出嚟優化嘅，即係其實呢個係大陸話語嚟嘅。咁但係香港咧，即係我哋好似好自然而然嚟嘅，隨住梁振英、隨住唐唐呢兩個人係講最多嘅，即係我哋啲官啦，我哋啲領導人咧。就已經是其實即係全盤地很願意地大陸化嘅，咁佢哋領導住其他啲官同埋其他啲社會人士，包括嗰啲即係即係好親建制啲人咧，就全盤地喺話語上高，呢、這個論述上高咧去大陸化嘅。咁呢個防守係點樣做咧？因為其實即係 Ray Charles 90年代嗰陣時已經講咗 Between Colonizers，其實我哋而家係喺一個。即係我哋喺回歸咗之後咧，係由一個 colonizer 擺喺另一個 colonizer 嘅手裏邊嘅。咁我哋而家 exactly 就發生緊呢件事，而且係即係 landslide 咁樣發生緊，即係喺話語上高。呢個第一個即係手嗰度點樣做？攻嗰度咧，我睇到其實有一啲即係一啲遊擊 隊嘅遊擊嘅行動嘅喺大陸發生。咁而呢個同香港好有關係嘅，我就想舉幾個例子，一係烏坎事件，二係南方周末嗰個新年獻詞。呢兩個其實係兩個即係大家拍曬手掌嘅事嚟嘅。咁但係點解可以喺大陸嘅土壤上高發生？同埋你要即係諗翻南方周末嗰個新年獻詞，嗰個中國夢憲政夢咧，其實係勁，我自己覺得咧係勁過零八憲章嘅，即係嗰個開放程度。而今時今日咧，你可以百度到咧係搜到嘅。咁呢個所謂即係維穩辦嘅工作啊 ，censorship 啊，喺中國咧，其實係打開咗個缺口嘅。即係你見佢裏邊啲嘢好鬼堅噶嘛，其實。咁呢咁堅嘅嘢，但係喺中國嘅土壤上，佢可以自由流通嘅。呢啲係咪一啲我哋可以賴以希望嘅一啲嘅 sign 嚟嘅咧？定話唔係？ 明白，多謝我。我覺得咧，首先講香港嘅殖民問題，我覺得香港最大嘅，我哋歷史上犯嘅最大錯誤咧，就喺97嗰個階段咧，我哋對於乜嘢叫殖民嘅反省咧，係唔夠深刻嘅。所以香港嘅擺脱所謂嗰個殖民地狀態啊，那個我哋而家叫回歸啊嘛，嗰個狀態係全世界最奇怪嘅、最 strange 嘅一次嘅去殖民化嘅事件嚟嘅。但喺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咧，一個殖民地當佢擺脱殖民地狀態嘅時候咧，佢哋通常會經歷一啲好激烈嘅、好 radical 嘅轉變嘅。嗰啲轉變啊，係包括乜嘢咧？唔係淨係表面上將啲香港街名、皇后大道改成叫做主席大道，唔係呢啲嘢，唔係呢啲嘢，而係對於成個體制嘅一個反省，或者一個革命。殖民咧係一種制度嚟嘅。香港，我哋而家繼承自97前嘅好多嘅習慣、政治、經濟，其實都係一種殖民體制嚟嘅。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公安法。呢個係一條咩法？就到而家都仲喺度噶。而家去告長毛啊，成啊啲都想用呢條法。呢條法咪就係以前英國人用嚟對付你啲本地反抗者一種法律咯。呢個就係擺明嘅一種成個英國殖民地啊，張宇嗰度好熟悉啦。呢啲都係殖民地法律嚟噶。我哋有大量嘅所謂嘅殖民惡法係原封不動地保留咗落嚟。我哋嘅經濟點解會？咁簡單地交咗俾幾個壟斷性嘅財團手中，譬如廣燈，呢啲都係一種好 typical 嘅一種殖民地嘅經濟嘅分配嚟㗎。即係話今日我哋香港仲喺度吃緊嗰個殖民苦果嘅，其實係。但係當時我哋冇人諗呢啲問題㗎喎，唔關心㗎喎。我哋嗰陣時嘅諗法就係點樣想辦法，包括主流香港人諗緊嘅嘢就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香港97前嗰個狀況原封不動雪藏佢50年仲好添？即係話當時無論係中國政府、英國政府，包括香港人，三方嘅唯一嘅共識就係我哋要 keep 住香港嘅殖民狀態。所以點解今日會出現你講嗰個狀況？就係話我哋感覺到好似換咗個殖民宗主。我哋之所以能夠換咗個殖民宗主嘅理由，就是首先我哋成個制度都仲係一個殖民制度啊嘛。我哋嘅特首嗰種權力同過去嘅港督其實係一樣噶嘛。我哋成個行政立法會嘅關係，我哋成個社會生活文化樣嘢都保留曬殖民地嘅一啲嘅痕跡喺度啊嘛。所以今日你要換一個宗主係幾咁容易嘅事咧？當我今日咁講嘅時候，我唔係想講話回歸就係換宗主咁簡單。我哋講嘅去殖民係包括一個真正嘅將權力，唔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前殖民地獨立之後都好大鑊，就係因為佢哋個制度其實冇去殖民化。真正嘅去殖民化係將本來屬於殖民地嘅統治者同埋與佢結盟嘅權貴精英手中，將啲權力釋放翻俾每一個人民，讓人民成為主體，咁樣就叫去殖民啦。我覺得香港。其實我哋要嘅民主化都應該放喺呢一個脈絡下面嚟理解嘅，呢個先係我覺得真正要防，或者我唔會用防呢個字眼，我會話我哋係要攻，喺香港本地要攻， 在香港以外都是要供。你剛才講嗰啲語言嗰個問題咧，其實我好同意阿陳雲啦，即係講緊話我哋嘅中文點樣一路讀化緊。我哋嘅中文係點樣一路被讀化？我哋今日點解會一步一步越嚟越我哋用緊語言係大陸化嘅？而大陸化未必係壞事，但係因為而家嘅大陸嗰個語言係一個非常不堪嘅，係首先係一個壞嘅中文先。第二，它入面所有的用語是很容易成為一套空洞的用來掩飾政治意圖的一套修辭術，所以這套東西當然要抵制，但我們用什麼去抵制它呢？這個就是問題了。當我們說我們不要用這些字眼，現在的官呢，你說過的問題，為什麼那些官用了這些字眼呢？是因為他們不懂第二套語言了，已經用英文他可能都還講到，用中文他講不到。為什麼他用中文講不到？因為他中文渣咯。其實我經常想講這件事，我經常說我們要拒絕大陸語言，你這樣講就大陸腔了，你用這些字眼就大陸字眼了。 OK， 那你用什麼先？我們認清一件事啦，香港真的是中文渣，香港人普遍，即是我現在經常看很多我們的流行雜誌，我經常看不明白的文，即是看到一個那個記者寫什麼呢？講什麼呢？我要看多幾次，我經常懷疑是我中文太渣，因為我們香港人現在中文真的差嘛。我們香港過去幾年出現一些很奇特的現象嘛，就是很多家長，特別是中產階級，那些仔女呢小小個呢就想盡辦法送去國際學校嘛，或者家裡面跟他講英文嘛，那我覺得中文不是很重要嘛，因為他們經常有一種印象，就是中文呢我們有講的就識了，咁樣英文就要學，咁最之搞到最後咧，啲英文就頭先我講啲最咧就 A.O. 英文，跟住中文咧就去到咧冇乜字眼識用，所以一出嚟講嘢就唯有用嗰啲我哋打造一個乜嘢平台，就係呢啲嘢咯。所以我哋其實根本係底唔夠厚啊，所以我哋要認清楚，我哋拒絕大陸嗰度嘅時候，同時要肯定。而家我最驚就係我哋成日都要防香港嘅時候，防守香港嘅時候，成日都講到就係、是。大陸嗰度唔好，跟住好似我哋自己好掂當咁樣。我哋認清個現實啦，我哋拒絕一啲嘢，但其實我哋都自己都唔掂，我哋都要再向前啦，我哋要補血噶。然後，另外你講到話供，我覺得香港，對於大陸，我唔係太願意用攻防呢啲字眼。點解呢？因為攻防好似肯定咗呢度有某種嘅對峙。某種的是啦，好像一個 game 咁樣，但我不覺得是咁樣，我覺得那個關係似一個微散、互相微散、擴散影響的關係。那個關係咧，亦都唔係可以咁好似玩遊戲咁樣 strategically 去計算行邊步行邊步，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嘅。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嗰啲官員嘅語言嘅大陸化，好明顯唔係有啲人特登。谷他們這樣做，而是他們潛移默化的。然後香港對大陸的影響同樣都是一個潛移默化的影響來的，那種影響未必體驗在剛才你所說的那些事件裡面。 不好意思，我打叉少少，我講一講我的問題的焦點。焦點譬如我舉個例子，即譬如我講我為什麼我要去講政策優化，我不講改善它，因為你講優化即是你現在很優，即是再優化它點咁，但係改善其實或者你可能係淨係你哋錯咗嘅，錯咗你應該要改咗佢嘅。咁但係你去將個政策話係優化，即係而家你嘅教育政策好正啦，你嘅國民教育好正，我哋繼續優化都講。係 啊， 其實國民教育個政策係錯嘅，你就應該要認錯，首先認錯先，推翻咗佢之後再 來。做官人唔可以認錯 嘅。嚇，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好具體嘅一個例子，就係話。你的語言其實是有一個價值取向的，他不是說我中文渣我不懂用所以我講優化，他真的想說我的政策很鬼正的，我繼續優化它就可以了，即這個是有一個價值取向的，不是說他純粹個底渣或者是他中文用得渣那麼簡單。 不是，我完全同意你的講法，但我剛才都講了，因為這一套大陸語言是很好用的語言，是一個很適合政治修辭的一個語言，但個問題是就連我哋攻擊呢啲語言嘅時候，我哋嘅工具都未必足夠。普遍而家我見啲評論人寫嘢，就因為我哋自己中文都唔夠好，而且就算係佢要講，佢要玩一套修辭術啦， 佢都可以用一啲更好嘅中文去做嘅，但係佢都唔用添。即係我哋嗰個語文好，語言唔係一個工具嘛，語言就係一種世界觀。語言每一個語詞都表達嘅一啲價值判斷嘛，表達嘅一種同世界嘅關係嘛。而佢選擇乜嘢語言嘅時候，就講緊佢係選擇某一種同世界接連嘅關係，一種態度，一種方法嘛。而家最慘嘅地方就係嗰啲官員，有時我見到嘅情況係，佢用某啲嘅語言咧，未必係佢好似你諗得咁清楚，話啊我咁樣嚟玩語言藝術就勁啲咁樣，未必嘅。佢係先用咗嗰個語言，而嗰個語言方便咗佢去做某一啲嘅政治上邊嘅一啲嘅手段嘅。而家我哋要做嘢就係點樣，唔單止要拆穿語言藝術，同時我哋要有我哋自己嘅語言武器啊嘛。但我有幾多咁嘅語言武器咯？同埋頭先我講翻嗰個進攻嗰度啦。咁我諗就係香港對中國大陸嘅真正影響，係好多時候你未必感受得到或者睇得到嘅嘢。譬如話我哋過去二十幾年來，隨住我哋嘅大眾媒體喺廣東省所造成一啲嘅影響，其實可能係我哋唔係咁容易。一時一刻可以總結得到嘅。舉個簡單嘅例子，我有一個廣東省嘅一個朋友，即係佢以前係記者，後屘都做好多唔同嘅公民行動、社會運動。佢有一次講俾我聽，佢話佢細個係幾時第一次覺得唔使驚警察啦，唔使驚公安啦。就係佢話佢哋廣東嗰啲人咧，就係成日因為睇無線啦，睇無線啲電視劇。久而久之咧，就睇到佢哋連公安都唔驚啦。係咩原因呢？因為佢成日睇香港電影、香港電視咧，成日都見到我哋啲演員或者啲角色好興講一句嘢：差人戴曬啊！佢話係喎，差人戴曬咁樣。所以嗰種影響嗰變化咧，係唔知道喺咩情況下邊係點樣發生嘅。未必係你可以咁清楚計算到。我要做啲乜嘢，唔做啲乜嘢。咁我咁樣講唔係表示話我哋唔可以主動地做啲嘢。事實上我自己都成日諗緊呢樣，我成日都做緊呢一啲嘢。但我唔會講到話呢個係一個好有鋪排、好有步驟嘅一步一步嘅攻防戰。我只知道我而家每年我有起碼三分一嘅時間喺中國大陸各處。我去做一啲嘢，我去講嘢，我去做一某啲寫某啲嘢嘅時候，我冇諗過。這個叫做是代表香港進攻或者反攻大陸，我從來沒有這樣想。我想的只不過很簡單，是因為我相信某些價值觀，我有某些判斷，我要用我在大陸擁有的渠道去表達我的一些看法出來，而希望我的表達我的看法有一些影響，就只是這樣而已。 後面位朋友，你可以 說。如果佔領中環一定成功在香港那裡，劉先生睇對中港關係個衝擊， 我覺得佔領中環咧，其實我一路都同阿陳建文、戴佩婷同埋朱木咧都係好好朋友，即係我都傾過幾次呢個問題。感情上邊咧，我完全同情，原則上邊我亦都支持。但客觀上面我都是很悲觀的。理由是什麼呢？感情上面當然同情，就是 你想像一下，就是談了幾十年了，你還想怎樣呢？還有什麼好說呢？原則上面我覺得這是一個道德上面正確的行動來的。所以我經常勸大家，對於佔領中環這件事要有一個道德判斷，就是說你去，我不是說你要去才叫道德，就算你不去，都是因為你要考慮得很清楚、很嚴肅，當它是一個 moral consideration， 由你負責任。去不去都要負責任的，其實。不要以為不去就好像沒事，去，選擇去，選擇不去，都是一種行動來的，沒得迴避的。但是為什麼我都是客觀上面都會悲觀呢？就是基於剛才我一開始講的那個判斷，那個判斷就是說，中國政府而家最需要嘅嘢，就係香港出現一個佢可以輕易地打為敵對勢力嘅一樣嘢。 佢預期某種激進，好激進嘅行動，可能唔係好激進，但佢會講到你好激進。然後當呢樣嘢出現嘅時候，佢先有更充足嘅理由去話：嗱，你睇下香港呢個地方幾危險，香港呢個地方幾容易顛覆，香港呢個地方幾反動。佢先更容易用各種各樣嘅理由去推遲香港嘅民主化進程，用各種各樣嘅理由去設立呢樣或者嗰樣關卡，去篩選，去呢樣去嗰樣。好啦，我咁講係咪表示話我哋唔搞佔領中環嘅話，反而就仲容易得到普選呢？跟住佢就冇理由呢？亦都唔係喎，因為頭先我都講咗啦，你哋我哋唔去佔領中環，咁咪都係唔同你搞咯，即係又係喺度滾你氹你咯。所以我嘅意見好簡單，我嘅判斷就係、是、佔領中環。對於我照我睇啊，對於呢個實現普選咧，可能冇乜好實際嘅作用，冇乜好正面嘅作用。唔佔領中環咧，我哋亦都唔會有好正面嘅進步噶。所以佔領中環變咗乜嘢呢？變咗一個好重要嘅態度嘅表達。而呢個表達嘅結果，其實我成日都覺得我哋係2017都係冇運行嘅，因為好簡單，你過立法會嘅時候，你點樣攞到過半數呢？而家邊個方案過？你好難過。而家我哋大家就咁諗都諗到，你佔領中環有幾萬人、幾十萬人，係咪表示佢哋就會讓步呢？嗰啲建制派，我覺得都未必，我覺得好難講。所以我係覺得佔唔佔，其實結果都唔會差好遠，但係佔唔佔？對於參與者嚟講，就是一個你需要慎重考慮很重要的表態。而作為一個表道德的表態，我覺得是重要的，即是等於等於在一些很黑暗的時代，在某些國家，譬如前南非種族隔離時期，有一些議員他為了表示抗議他辭職。 你可以說，喂，你辭職會不會令到他放棄種族隔離政策呢？不會的。那你為什麼要辭職啊？你辭職不辭職，其實他都是繼續 keep 住那個政策。但這個辭職不辭職是牽涉你個人的道德表態嘛。我覺得我們都要做一個這樣的考慮咯。 好，有沒有邊位？是，後面那位。 你現在的說法其實就是會不會更加因為用悲觀的角度，那個正義會反而我用這套說法去勸說人家的時候，會反而會令到人家有一種更加傾向即政治冷感的方向呢？因為那個死局就是除了你講的那個中港關係的死局之外，香港民主運動的死局就是說你好像七一這樣，我們叫做贏了，但贏了就引力它更加大控制，那接著如果輸了再輸一次，跟住就又被人話係社運唱 K 啊，即係虛耗民氣啊，咁又令到加強咗更加多人嘅失敗感，咁又更加越嚟越死咯。咁呢個悲劇嘅結局，好似你咁講嘅時候，即係我哋又等，如果係等我哋話啲好長遠嘅潛移默化，等緊佢嘅一個爆發嘅時候，咁其實某程度上係咪更加令到人即係遠離，即係去？一個積極嘅政治參與咧，即係我琴晚睇完你講一個大馬選舉嗰篇文咧，我真係喊到瞓唔著，因為即係你但始終馬來西亞喺個咁嘅情況入邊，你都叫佢嘅選舉當然有好多問題存在，但仍然叫咗一個即係你有機會贏嘅一個機會，係一個制度嚟嘅，係嚇。咁但係香港，我哋仲未有一個咁嘅制度，而我哋面對個對手係咁強大嘅時候，相對於台灣嚟講，台灣仲隔住個海啊，係嚇。咁但係而家我哋冇一個區隔喺度嘅時候，即係我哋一個即係大黑暗時期，我哋注定係行去而係見唔到任何曙光。 第一咧，我咧就不嬲都好少考慮悲觀或者樂觀嘅影響嘅，我自己啊，即係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寫評論嘅人，一個讀書人、知識分子，咩都好，我嘅責任就係在於講出我見到嘅嘢。我相信，至少我自己要相信係真嘅説話，我先講出嚟。唔係話，因為我唔係話我講出嚟啲嘢係真理啊，唔係啊，而係話 至少我要信呢啲嘢係我覺得係真嘅嘢，我先講出嚟。嗰啲嘢可能講出嚟好悲觀嘅，可能係好樂觀嘅。佢可能有個影響，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係唔好嘅影響，令人政治冷感，或者而家香港好多朋友會話呢啲叫失敗主義啊點樣。我唔係太介意人哋咁樣話我，個原因純粹係個人嘅理由。個人理由就係話，對我嚟講，悲觀又好，樂觀又好，我都係繼續做緊啲嘢噶啦。係咩意思呢？當然台灣美麗島嗰班人，你覺得佢哋搞嘅時候，佢哋會唔會覺得今鋪就搞掂國民黨啊？佢哋有冇預計自己當時有勝算啊？咁啊，冇覺得自己有勝算嘅喎，個個都預坐監嘅喎，點解仲要咁做啊？即係如果當時佢哋大家話：，喂，金鋪搞掂啊，掂曬咁樣，係咪要咁樣先叫做動員到民氣啊？所謂民氣呢樣嘢，如果做運動咧，要靠民氣咧就死緊嘅，因為民氣嚟得去嚟得易，去得都好快嘅啫。靠嘅乜嘢呢？就是一種不理前面是樂觀同定悲觀，但我都要咁樣做落去嘅一種堅定嘅信念嚟嘅，呢個係唔係民氣，唔係樂觀，唔關悲觀事。你覺得嗰樣嘢啱，你就要做噶啦。我成日舉個例子，喂，而家我如果見到條河道海度有人浸親，我又識游水，我救唔救佢啊？呢個你唔可以話你，當然我可以判斷。我可以喺計一輪數先，啊！我救佢，佢獲救嘅機率有幾大呢？咁樣，即係我係咪要好樂觀我先跳落去救啊？唔係咯，係因為你覺得呢、這個時候我唔可以見死不救，你就跳落去啊嘛，就係、是、咁簡單嘛。唔通你要計一輪，我哋先討論一下我哋。喂，你覺得啊，加下跳落去救佢，哇，飄得幾遠下喎？樂唔樂觀咧、啊？你可即係你唔會咁樣嘅喎、啊，就理得你咁多就跳噶啦。即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做民主運動，都應該係一個咁樣嘅態度啊，而唔係樂觀或者悲觀啊。即係你要超出嗰個樂觀同悲觀啊。當年黃山素基，你覺得佢有冇諗過要好樂觀對抗一個咁樣嘅軍政府，或者曼德拉有冇話咁樣叫好樂觀、好悲觀？我都唔諗呢啲問題嘅根本。呢啲問題唔係唔諗，唔係唔重要，而唔係最重要啊，都係次要嘅問題。我覺得香港人太實際了，即係香港在六四嘅時候咧，之後經歷過一個很長時期的民主的低氣壓，那種教訓對我哋影響很大，直到而家。其實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我哋太實際了，我哋想贏嘛，我哋想象一下，如果七一零三年七一，阿董都冇落台，廿三條照去。咁係咪表示大家就覺得，唉，都算啦，都係移民把啦，唔好做啦咁樣？唔係咁樣嘛，即係人哋覺得佢係影啱，你就做到底，錯你就唔好去掂佢嘛。即係我覺得要呢樣嘢咁清晰咁樣諗先得嘅。第二樣嘢就係、是，實際考慮，即係當然我哋咁講，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唔實際，係嘛？咁但係咩先叫實際呢？我成日都唔明嘅。而家香港越嚟越多人好中意講話，我哋 real politics 要實際啲。點樣叫做實際呢？其實我又係聽好多我都聽唔明噶。即係譬如好多朋友就話，香港咧嘅抗爭唔可以再咁樣落去啦，要勇武啲咁樣。咁然後勇武又分好多個層次噶嘛。即係譬如有啲就話應該要唔一定咁非非禮啦，係要可以係暴力嘅咁樣。暴力可能都未夠嘅，有啲人就講港獨噶嘛，我哋有好多朋友都有啲我識嘅朋友都中意講港獨，咁我特登去留意佢哋寫嘅分析啦。但我到而家都唔係好明白點解港獨就比起頭先我哋講嗰啲嘢，或者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你想改變大陸嚟最後先救到香港嘅話係一個妄想啊幻想，但係點解比起呢一種幻想，港獨會實際啲咧？我其實到而家都未睇到個分析嘅喎，即係譬如包括佢哋有啲講講到幾種講法啦，一種就係法律途徑啦，法律途徑就係話我哋公投嘛。咁你公投，如果香港我哋通過公投法，公投喺而家我哋嘅法律框架下邊，就你前面已經預設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先，成個最高嘅法律框架。咁你又點樣去做呢？中間經過啲咩關卡呢？其實我覺得好難解嘅。 然後而點解佢會俾你成個過程咁樣一路落去，會你會覺得好順利？我哋真係會唔知點解搞到公投出嚟，公投跟住我哋大家九成都話港獨，跟住搞掂咁樣，係咪咁咧？好啦，有啲我又見到有啲港獨嘅討論入邊，有啲人就話其實佢哋都同意係好困難，不如武裝革命啦咁樣。我真係好認真諗過呢樣嘢 work 唔 work 嘅。嗱，都唔係唔可行嘅，但係要有準備咯。個準備係乜嘢呢？我都見到一啲高登嗰啲 brother 都喺度講話要可能到時候，佢都好認真嘅，到佢話啊，可能到時要買武器咁樣。都唔係唔得㗎，不過嗰個武器就唔係佢哋講嗰啲黑星咯 ，AK-47 都未夠咯。你要先分析駐港解放軍部隊嘅用緊嘅武器係乜嘢？你要分析一個鐘頭就可以嚟到香港廣州軍區。如果佢出戰鬥機、軍炸機、歼31，我哋需要點樣嘅地對空武器？嗰個運作系統係點樣？個火控系統係點樣？你要出動幾多個武裝香港人組成的武裝部隊去對抗你？唔係買武器，你要接受軍事訓練。而目前世界上面提供到俾你咁樣軍事訓練嘅地方咧，可能阿富汗咯、巴基斯坦咯、索馬里咯，即係你要去學噶呢啲嘢，唔係大家我哋喺度網上噏話勇武就勇武嘅，即係你真係要掉低曬所有呢啲香港啲嘢。你瞓個身，你有幾千人、成萬人去頭先我講啲地方學幾年嘢，從掟手榴彈開始，又跟住你要 plan 嘅喎，到時候發動革命嘅時候進攻嘅路線，你點樣封住幾個軍營嘅出口？同時仲要分兵，首先去將軍澳佔領電視台宣佈我哋獨立，政變一定係咁噶。你要通知所有國家駐香港嘅總領事館，我哋獨立啦，你哋要支持我哋。你仲要確保唔知點解英國、美國願意同中國反面，就話正啊，我哋撐香港獨立咁樣。點解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 real policy， 即係咁係實際啲咧？即係我唔係好知啊！即係除非你可以解到曬頭先我講所有呢啲環節，你覺得每一步都 work， 而且你願意做，唔係喺度噏。我成日都好唔頂唔順，而家喐啲就話要勇武咁樣。好多我見嗰啲講勇武嗰啲人咧，以前勸我哋去佔領，我哋喺皇后碼頭嗰陣時就寫嘢就叫我哋暴動咁樣，佢自己一次都冇嚟過。跟住記者都係問佢點解你一次都唔去，佢話啊，我唔適合做呢啲嘢，唔好咁樣咯。即係我哋做所有民主運動，你寫你哋要付出代價嘅，你唔可以唔付出代價。我哋每個人都要付出代價。佔領中環俾人拉係付出代價。我哋呢度有啲朋友，你翻大陸支援內地嘅朋友去做嘢，喺大陸冒險，嗰啲都要付出代價。你唔可能咁安全、咁舒服地坐喺度。唔一啲代價都唔付出，跟住你就覺得搞得掂，冇呢回事噶，冇呢回事噶。 啊，咁前面呢位先，跟住後面嗰位。 我想問關於文化嘅問題。正話你講咧，香港嘅文化不嬲都喺度變動緊啦。喺呢個觀察嘅裏面咧，其實過去嘅十年，即係我哋同國內咁多嘅接觸，其實香港嘅文化有啲乜嘢嘅，即係好明顯嘅變化啦。咁同埋咧，我想即係知咧。我哋揾唔揾得到咧？其實中國對我哋，即係國內對我哋嘅影響咧，文化方面有咩係正面嘅咧？ 嗯，好。先講咗你最後嗰個正面嘅，其實係有嘅。嗰個係乜嘢咧？就係、是、國內咧喺某啲方面彌補咗一啲香港自己嘅需要嘅。舉個簡單嘅例子。其實香港有很多的年輕的文化遊或者文化愛好者，他們是透過一些在廣東出版的文化刊物或者文化活組織的文化活動呢，先滿足到他們在香港已經找不到的東西，例如那些雜誌，很多關於香港電影、香港文學比較豐富到啦，而家呢幾年狀況好啲咧，譬如香港文學有自花咁樣出嚟， 很多比較豐富充實的一些書界、書評、影評呢，是在國內發表你才找得到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一些電影雜誌，自從電影雙周刊沒了之後，我們港式的影評呢，主流媒體上面的影評就剩下給幾粒星啊，或者是拍海角凳那些圖片那些 logo 嘛。所以你要嚴肅地用幾千字去講一套港產片呢，而要在傳統媒體發布呢，很奇怪喎、哦、你要在廣州那些雜誌啊、電影雜誌啊、報紙才找得到喎、哦、甚至乎北京喎、哦、因為我們香港媒體，我經常都說我們香港，我們就說要捍衛香港，一定要搞清楚我們香港是什麼，我們香港有些什麼，不是表示現在香港目前擁有的所有東西都是好東西，我經常都這麼說，我經常都罵香港，我不是今天才在這裡罵，而是我從1988年寫嘢開始，我就已經一路批判香港。我從來批判香港一點，就是我們是有言論自由，我們是有新聞自由，不過我浪費了它。我們用了這麼多年的自由用了來做什麼呢？我們做過些什麼呢？我們當然有做過一些好事，但是你譬如在文化上面，譬如為什麼會搞到今天這樣的地步呢？我們在文化討論上面，在香港文化有什麼寸進呢？那些電影評論越來越差，跟住你我話香港電影唔好，你成個生態環境就唔健康，佢又點會好呢？咁於是乎，當香港主流媒體一路壓縮呢啲討論嘅時候，好多呢啲討論咪轉移咗去內地咯。但佢都係關於香港嘅喎，所以我覺得呢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其實仲有好多其他例子嘅。咁啊，唔一一展開去詳列啦。但係先講翻你之前講嗰個問題，就話香港文化。我哋一路喺度啊！對唔住，你講我一路變緊，跟住點話？第一個問題係 有咩轉變？ 有咩轉變？ 你 觀察到？ 你講香港文化啊嘛？有咩明顯轉變啊？ 呢個題目好大啊！即係我諗好難一言而盡。但係如果你話要我哋淨講一樣嘢，受大陸嘅影響產生嘅變化啦。我喺過去一年幾入邊，我觀察到最大嘅變化啦，就係其實我哋的而且確好多嘅言論同思維咧，係唔似我以前所認識嘅香港，係似大陸咗。最有趣嘅地方係，並唔只係頭先 Wendy 你講嗰啲官員講嘅嘢，而係包括我哋一啲反對者上邊，佢哋嘅言論同思維令我覺得好熟悉啊！點解咧？因為我算係比較，我對大陸都唔算唔熟嘅，喺香港人之中。我一年有咁多，我呢幾年成日都喺大陸，我睇佢哋網上嗰啲討論，我發現忽然翻到香港，點解我哋用同樣嘅方法嚟做討論嘅喎？我哋同樣係講緊話，譬如話我哋見到香港出現咗幾位教主嘅嘛，我見到佢啲支持寫嘢係咁嘅，乜乜乜老師乜乜乜教主戰無不勝咁樣，即係算無遺策呢一種形容詞咧。我以前咧喺幾十年來嘅華文世界入邊，通常只用喺一個人身上，就係講毛澤東嘅啫。然後嗰種唔想聽對方講嘢，講咩先講立場。譬如話，如果大家用我唔用 Facebook， 但我有時啲朋友好心俾我睇下 Facebook 上面啲討論，我發覺好得意啊！啲討論咧而家好興噶嘛，第一句先聲明立場利益噶嘛，利心啊嘛，即係幾時開始寫文？表達觀點要先講明我咩立場先，費事俾人鬧，費事俾人話。係幾時開始我哋先問立場，先講你係企喺邊度？然後越嚟越多呢啲討論咧，全部就講到話係一種用一種泛道德語言，所有唔同意見嘅人咧都係狗賊啊、賣港啊呢樣小人啊咁樣。而每一個人都好肯定咗，發言之前已經肯定咗自己嘅正確。我覺得呢個係成個民間公眾輿論上面最大嘅變化，而呢個變化其實係受大陸影響嘅，係變得越嚟越似大陸。但係佢係點樣受大陸影響呢？好吊詭喎，就係咁樣，係基於一種好複雜，都唔係好複雜嘅，不過幾有吊詭的一種機制。嗰、那個機制係乜嘢呢？我哋大家觀察嗰啲海外文運人士就知㗎啦。大家有冇睇魏京生講嘅説話？你呢幾年睇佢講啲説話，你覺得其實佢比共產黨更加似共產黨。你越係真係一個敵人，你越反佢，你以佢為你嘅最大嘅敵人同對象， 你思考所有的問題，你做所有行動都圍住佢打轉的時候，慢慢慢慢你會變得越嚟越似你的敵人。一個越是想報仇的人，卒之就會變成同佢嘅殺父仇人一模一樣。我覺得香港而家就有啲似係咁，我哋真係要令自己可以自我超越嘅方法。我唔係話唔攞佢係當敵人，而係今日超越呢樣嘢。你冇乜嘢滿腦子都係圍住嗰樣嘢，咁樣搞到最後會將你自己搞到變成你本來要革命嘅對象。 咁啊，坐喺後排嗰位朋友係啊， 其實我頭先問嗰個問題咧，我諗頭先你講嘅嘢咧都大致回應到，不過我都照講啦。因為咧有啲人就話咧，即係要爭取香港政改咧，就要挑動一下中港嗰個族群矛盾。因為咧香港人就好實際嘅，即係咧你同佢講啲咩核心價值連結啊、言論自由咧，就好虛嘅、好白嘅。咁就咧實際嘅利益咧就香港人咧係最睇眼前利益，咁所以咧就譬如搶奶粉啊，即係呢啲咁牽涉民生嗰啲咧，就要發大搞。中國人咧就我哋要蝗蟲，咁啊冇所謂，因為咧嗰啲係食我矛盾嚟嘅，啊族群嗰個嘅矛盾。即係唯有咧中香港人咧，唯有香港人咧覺得嗰個利益咧受到損害嘅時候咧，先至更願意咧係企出嚟係推動政改嚇，因為覺得而家嗰個即係民意嘅力量咧係唔夠嘅嚇，即係我自己咧都幾憂慮咧呢一個嗰個嘅諗法，因為我嘅成長背景咧，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除咗係香港人之外咧，我仲有中國嗰 part 啦。咁但係即係持呢個意見嘅一啲人啦，或者係學者咁樣啦，就覺得要挑動呢個族群矛盾先至可以推到個政改嚇。咁又話政改要帶到本土議題啊，咁又會好反對。點解六四平反六四呢啲咧就要帶到推動普選啊？普選係本土議題啊，六四呢啲中國政改，中國政改同香港政改咧係唔關係嘅應該嚇。咁因為中國如果五十年、一百年都冇政改，香港永遠都唔會政改，所以咧希望咧香港咧就去中國化嚇，同中國脱離下關係嚇。咁其實即係我啊想即係問下你對於呢一個睇法有啲咩嘢？ 我諗頭先你呢個説法咧，大致上都係陳雲講嘅啦，就係呢啲講法。因為其實陳雲咧，我係識咗十幾年嘅朋友，我好認真、好嚴肅去看待佢呢啲言論，我係打算遲啲有時間有功夫嘅話咧，我先一系列咧比較詳細啲去對佢呢啲講法咧，做出一啲嘅即係表達，即係講一啲我自己對佢呢啲説法嘅睇法，係用啲去講。不過簡單講幾句啦，大致分成兩方面嚟暫時回應你。第一樣嘢就係究竟呢啲講法，即係頭先我頭先都講咗話。我哋本地好多朋友成日都強調要實際啲咯，即係陳雲時時標榜呢個講法係比較實際噶嘛。其實我坦白講，我已經好認真睇佢寫嘅嘢啦，我仲未睇得好明點解呢個係一個實際嘅可行方法，就係話從挑動中港嘅族群矛盾，同從我哋去上水、去旺角、去彌敦道、去海港城。圍住啲蝗蟲嚟鬧咁樣，又點解最終會令到我哋可以普選到？即係嗰個路線咧，好曲折啊！我覺得，即係我唔係好睇得出點解嗰個每一步係點樣構造啊？即係點解咁可以 logical 地去推出下一步出嚟咧？第二咧，呢啲講法咧喺我嚟睇，除咗嗰個可行嘅程度好可疑之外啦，仲有就係其實亦都唔係好實際啦。所謂實際嘅地方就係我時時留意到佢哋強調要實際啲嘅嘢啊嘛。譬如話當時香港人去咁多香港人為李旺陽上街，咁陳雲嘅態度係覺得唔應該咁嘅，話因為我哋香港人越係干涉呢個大陸嘅嘢咧，就越俾咗大陸理由嚟干涉我哋啦。所以陳雲嗰個講法基本上就是河水不應該犯井水嘛，即係亦都有啲人會提出話六四都唔好理咁多，應該河水不犯井水。嗱呢種講法咧，我覺得我唔贊成嘅理由，第一就係 呢種講法非常唔實際啊！竟然佢哋成日鬧人天真，但係點解佢哋又會天真到個地步，就覺得你大陸咩事，我香港人都唔理，你就唔會理我啦？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即係大家諗下呢個可唔可能？即係而家你大陸，你唔好講北京屠城，你南京又屠城，你過去都屠城，跟住我哋乜都唔理嘅香港人，冇事㗎，唔關我事啊，我當睇唔到、聽唔到咁樣。好，我哋有得補選，係咪咁咧？點可能呢？我唔係好明白，即係佢點解會咁天真啊？呢啲諗法。咁啊，最後咧，仲有呢個講法，仲有一個道德問題添嘅。另一個道德層面，道德層面就係話，我哋唔好講六四，我哋講翻香港嘢，因為講六四咧，對香港普選冇乜建設嘅啫。喂，你就算當嗰個係外國啊，你都可以關心佢啩。如果今日香港有人發動，如果今日南非仲係種族隔離，我哋發動一場集會抗議呢個南非實行種族隔離，我哋都可以參加啩。我就算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另一個國家，就算佢係另一個國家，點解我哋就唔可以去參加一個政治活動，去表達對佢嘅某啲嘅錯誤嘅，尤其干犯人權嘅錯誤嘅憤怒咧？點解唔得咧？所以呢個仲係一個道德問題添喎。咁啊，去到最後，我諗呢一種咁樣嘅族群矛盾嘅論述咧，其實係充滿漏洞嘅，係簡化咗將啲人咁容易歸化話呢個叫呢個族群，大陸人就都係咁，香港人就都係咁。呢啲講法咧，其實係非常非常唔科學，冇辦法經過任何嚴謹嘅學術推敲，而且會製造好多仇恨、好多問題。而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咧，係陳雲自己知嘅喎。我睇見佢寫嘅文章，睇見佢接受訪問，佢都話其實族群政治咧係有問題嘅，佢承認嘅，佢承認呢啲講法係有問題。不過佢話呢個係一部策略，係呢個係一部棋，要做出一啲必要嘅犧牲啦咁樣。嗱，呢個就係我覺得佢令我。即係大家十幾年朋友，我覺得最冇辦法接受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講一大輪嘅嘢，你講一輪中國人同香港人幾唔同，大陸人已經變成點，同我哋非常唔同，講一大輪嘅嘢，講到最尾，原來你都知道呢啲講法有問題，咁你點解要講咧？因為你話啲係策略啊嘛，咁你究竟幾時講嘢先唔係策略咧？即係我覺得我哋寫嘢嘅人。如果你是一個知識分子，你有啲基礎的 intellectual honesty， 你要寫出嚟嘅、講出嚟係你相信的嘢，你不可以講一啲嘢，我自己都信唔曬，不如而家我氹住大家，我想我有個策略，你喺度玩弄我哋，你憑乜嘢玩弄人哋咧？你憑乜嘢去耍弄你嘅讀者咧？你要尊重你嘅讀者，你要尊重呢個社會嘅公民，你不可以咁樣做噶嘛，同埋。我亦都唔知佢幾時先係講真，幾時先係講假。即係如果佢真係咁認真去想實行貫徹佢呢套族群政治嘅説法嘅話，咁佢點解唔？佢而家嶺南大學教中文，點解你唔今日開始喺嶺南大學宣布？而家嶺南大學有成四分一內地生，點解你唔走去宣布話，逢內地生都唔准上我堂，我排斥蝗蟲嘅？點解你唔咁做咧？係嘛？即係如果你真係咁反對廿三條，反對中共侵犯香港，咁點解廿三條如火如荼嗰陣時，你仲喺度幫緊何志平做幕僚咧？何志平嗰陣時寫咁多文出嚟，喺度講緊幫廿三條護航，我哋成班喺度砌緊你廿三條對文化影響嘅時候，咁你嗰陣時我係邊咧？即係你唔可以咁咯，我覺得，即係你要你講呢樣，你係信呢樣，你信呢樣，你就要做呢樣嘛。你唔可以咁樣，呢個係一個 intellectual honesty 嘅問題嚟嘅咯。即係我自己會咁樣覺得咯。 就一位兩位，因為時間關係咧，好冇一次過舉手啦，係啦。咁啊嗱，一位兩位就冇，係啦，因為我哋到九點半嘅，咁所以就係呢兩位啦，我冇睇漏咗啦，係嘛？咁啊，前面呢位先啦。 其實我是一個內地過來的，咁啱尋日見到呢個宣傳單，所以就過咗嚟。咁我有兩個問題想講咯。 第一樣就是作為一個內地人，咁我亦都由細睇香港節目長大，我都覺得香港最近呢幾年咧係變得，我都好驚越嚟越似大陸。但係我覺得唔理一個官方係點樣啦，最起碼民間依家出現嘅情況係一種狹窄嘅民族主義，即係佢哋唔係話成個漢族，而係你哋香港嘅狹窄民族主義。而其實一樣嘢係非常之唔好啊，因為當你好狹窄嘅時候，你整個文化、整個精神是在倒退的、 嗯、 即是當你覺得大陸的人是蝗蟲的時候、嗯你們其實自己那種敵對的思維呢會令到你變到跟內地那些很激進的是一樣。我看香港，我昨天過來的時候看到香港的報紙說什麼，就是你說的那個遲了11個鐘，跟住賠了三千元，跟住話呢件嘅好委屈咁樣，或者係你哋會講啲咩大蝗蟲，我就覺得同之前內地抵制家樂福、抵制呢樣、抵制嗰樣，我覺得就好相似咯。我覺得其實你哋香港人要好警惕自己，唔好受到呢一啲內地，因為內地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學政治，我哋學好多啲咁嘅嘢，我哋好容易會呢啲係我哋文化中係中一種唔好嘅情況。而我哋中意香港，我哋向往香港一樣嘢就係好自由，佢好開放，佢好民主，即係好似呢啲六四啲嘢。我喺大陸，我冇辦法接觸。我如果係上網，我要打啲乜嘢言論係關於六四啊，關於劉曉波啊咩咁樣，佢有可能俾我發表上去，亦都有可能幾個鐘之後佢就會刪咗我啲文章落嚟。但係你哋香港係有好令我覺得好寶貴嘅渠道，好好嘅資源，你哋可以知道好多嘢，你哋有可以了解各種想法嘅嗰個渠道係好寶貴嘅。所以我想問你哋點樣去警惕？你哋香港變到越嚟越排斥內地，其實呢個係對兩方面都唔好嘅一件事情。即係你點樣去抵制呢種好狹窄嘅民族主義喺度泛濫緊咧？我覺得香港已經係越嚟越泛濫呢一種民族主義咯。跟住其實對於呢樣嘢，我記得係胡適講過一句啦，佢話我原文我唔記得啦，但係個意思大概就係奴隸係建造唔出一個民主嘅社會出嚟嘅。咁如果你係以即係好似頭先嗰人講嘅咁樣，如果係以呢種作為一種策略，你針對中國人，或者係你唔係你針對內地人，你針對你依家已有嘅既得利益，你唔可以放棄或者係你要捍衞呢啲而去啄住內地對你造成嘅不良影響啊咩咁樣，你個心態狹窄咗，咁你由呢一啲渠道得嚟嘅一種民意，佢可以輔助你上到一個高位，可能真的可以推動到啲政策。但係咁樣得出嚟嘅嗰樣嘢，唔會令到你哋變得更自由、更民主。佢會令你哋變得更狹窄，因為你由呢一個你由一種狹窄嘅方法，你得到咗利益。你下一次再想往前嘅時候，你就會再用一再繼續用一種咁激進嘅方法去嘗試，因為佢係 work 噶嘛。 嗯。 跟住呢個係第一樣嘢我想講嘅。第二樣咧就係我想問，如果冇犧牲嘅話，可唔可以爭取到自由？因為成日要如果發表啲言論，或者係要出去做啲咩嘢好激進嘅時候，先至可以引嚟上面嘅關注，先可以推進嘅話，其實對一個普通人唔敢做咁多嘢。我想問，如果係唔犧牲，而純係通過一啲網絡語言啊，或者係咁樣，有冇可能達到呢個要求自由嘅呢一種可能性咧？ 嗯 哼，嗯 ，OK， 唔該，好啦，跟住後邊嗰位， 其實就係因為頭先你講到話呢個香港個文化主題就係呢個香港人一路去呢種抗去爭取自己想要嘅嘢啦。咁但係其實我個人意見你可以嘗試過即係修正，我真係。我覺得之所以點解香港人過去會爭取到呢樣嘢，其實呢個係一個中英之間嘅政治嘅談判或者博弈之間所得出嚟嘅結果。即係六七暴動，於是麥理浩就 開始就令到香港人愛香港，然後香港臨回歸英國人玩，於是就彭定康就引入呢個所謂九五嘅直選。咁但係到今日，如果英國人已經走咗咁到底香港其實佢即使佢不斷爭取，咁其實佢除咗寫得一堆口水文出嚟，甚至寫話啲咩共產黨是邪靈附身的表現之外，咁其實香港仲有冇希望咧？ 阿Sir，不如咁，我先答呢位先生嘅睇法。我覺得咧，我同意我哋過往嘅爭取，某啲爭取，如果佢有時好多爭取之所以能夠實現，可以獲得咧，係一啲好複雜嘅政治現實之中得到嘅。但事實上邊，大部分時候、大部分地區嘅呢一啲咁嘅政治嘅爭奪，都係出於周邊好多好偶然、好複雜嘅其他因素，要有利於佢嘅時候，佢先會出現到嘅。緬甸，佢哋搞咗廿幾三十年，點解到而家先開始慢慢變化咧？是因為整個國際局勢的關係，是因為他的緬甸國內經濟表現的問題，是因為他跟中國的關係，是各種複雜的關係，令到他來到這一刻，而不是早五年，也不是前五年才開始去轉變。但這件事你是沒得計的，即是沒得全部全盤計盡，所以我經常說如果你要計的話根本計不完，也都計不到。所以為什麼我經常強調你唯有就是你現在你就要做一些你覺得應該要做的事，免得你死的時候後悔。即我時時這樣想的，就是如果我現在不說這些不做這些事，我不想到我走的時候我覺得我失職或者失責或者錯了一些事。同埋至於香港咁樣落去係唔係好悲觀咧？而家好似冇咗一啲有利於我哋嘅外在條件咁樣，都未必噶，都未必噶，都唔需要。即係我哋成日話啊，如果我哋等運道咁樣，等中國改變咗，我哋香港就有機會都有個大環境可以好好改變啦。咁樣諗係咪好傻咧？都不盡然噶。雖然我對今日嘅中國嘅發展一樣好悲觀。但是這個悲觀呢，都我都要保留有某部分機會它可能會有一個變化，那個變化可能是它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劇變會發生的。很多威權政治的崩潰呢，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產生得很快的。當年蘇聯冧檔呢的前一年呢， CIA 呢都還覺得它還有幾十年玩的，那個評估冇人做得到會咁快嘅。嗱，我唔係講緊話中共嘅倒台會倒得好快，而係佢比我哋想象中其實係脆弱嘅。喺過去呢幾年，佢嘅地方國債負擔大到呢個地步，佢嘅成個體制已經去到一個佢再唔改變就會出事，但佢改變亦都會出事嘅地步咯。而家，所以佢而家喺度拖緊。但呢個拖到幾耐咧，好難講。即係譬如我哋大家見到呢輪反貪風暴啦，呢個反貪風暴，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其中有一層咧，就係關於啲官員嘅財產嘅監督同公佈啊嘛。講咗好多年啦，咁啊到而家開始有試點啊，喺廣東幾個地方有試點。啲試點就係從咩地方開始？從基層官員開始啊嘛。即係而家新入職嗰啲公務員咧，就可能要財產公佈啦。上面嗰啲咧，嗰七個八個咧就唔使噶啦，咁樣。嗱，咁樣做，佢個諗法就係而家現有嗰班人就係既往不咎啦，嚟緊嗰啲咧就乖乖地做人啦。你覺得有冇用咧？你想象下咁樣做落去個問題會發生喺邊度咧？就係你如果係從基層開始，唔准貪啦，以後大家乾乾淨淨做人。第一，報公務員嘅人數會少啲啦，已經冇乜著數啊嘛。第二，下面嗰班人會對上面嗰班人好不滿噶，憑乜嘢啊？即係其實呢個做法係會從根處瓦解自己嘅政黨嘅支持同埋向心力嘅。但如果佢唔敢做，佢又會繼續爛喎。即係我只係舉其中呢度做例子啫。其實仲有太多類似嘅矛盾，就係佢要改，就係啦，改就死，唔改都死，拖 拖住喺度，點算咧？咁我護感同時期咧，嗰個做法咧就係最好乜都唔好搞咁多，維穩就好啦。跟住快快脆脆將個燙手山芋交俾下一個，這個黨國事業不能亡在我手上，就係咁樣啦。咁啊，下一個接手啦，而家。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波咧唔係咁好接嘅咋，即係個個嚟就哇，即係好似我哋睇周星馳啲戲咁樣嘅，個波搭落死手度，你點算咧？而家習近平似乎係有想啲有所作為，但係個作為有幾有效咧？我覺得好難講。好啦，當佢係咁脆弱嘅時候咧，佢會變成點？其實真係你估計唔到嘅，可能會變得好差㗎，短期內唔知㗎，我哋，但係。會可能會有變化發生嘅，我自己嘅睇法係。好啦，答翻呢位小姐， 點樣警惕垃圾民族主義 係？係啦，我唔知啊，其實即係我唔首先，我覺得呢個係一啲族群歧視咯，多過話叫做民族主義啊。而呢啲族群歧視，我頭先都講，其實建立喺一啲好唔科學嘅、好片面嘅、充滿偏見喺一啲嘅抽象上面嘅，我而家時時見到好多網民話，大陸嚟香港班遊客咧，或者嚟香港嘅人咧，即係包括在下在內，即係包括你在內啦嚇，係會喺地鐵度屙尿嘅咁樣。嗱，即係我都算係成日坐地鐵，我到今日我都未見過，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我即係有人見過，即係你有冇人親眼見過咧？有人喺地鐵度屙尿，我相信有。但係有普遍到咩程度呢？去到幾多呢？係咪去到譬如話你頭先有冇屙？你睇翻去會唔會屙？即係去到咩地步呢？即係我哋可唔可以用譬如話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嘅一個 sample 攞出嚟咁講呢？然後呢一種咁樣嘅講法係咁唔科學、咁 oversimplified 喺任何受過嚴格相 對咯，即係有啲香港人會覺得國內嚟。有些國內嚟的覺得我們是即是鄙視強國人，但其實只是佔少數，但是就即是將個問題放大了。 我不是很肯定，即是 我覺得其實未做研究，你根本不要講我少定多，大家就未做研究，大家要得曬結論。如果你真的講憑印象的話，講真的，我又不覺得香港人自己做遊客的時候有幾好喎。啊、即係我成日講話，我喺其他國家撞到啲香港人，即係而家香港人出去遊旅遊就話要避開強國人。我喺第二度都成日避開香港人嘅喎。我好記得我以前即係去威尼斯，就一隊啲香港團友嚟到啦喺後面，即係我哋嗰啲就係自由行嘅時間。成班即係如果我要好 oversimplify， 我都好容易㗎。香港人啲咩人呢？就係嗰班師奶啦。上到威尼斯條路，咦啲水咁臭嘅，真係好大聲喎又係。哇！污糟到成門河啊！都做得好啊！啲魚點食得㗎咁樣？好大聲咁樣。好啦，即係我可唔可以話啊？香港人就係咁嘅人，就都係咁咧。又或者香港遊客質素有幾高咧？即係譬如我就算去到其他國家，我當然都撞到好多大家心目中好不堪嘅強國遊客都唔少啊。但係好得意喎。我去其他國家去啲文化場所、圖書館、博物館參觀嘅時候咧，撞到嘅中國遊客嘅比例普遍高過香港人嘅喎。我識好多香港朋友，我好多朋友係嗰啲所謂日本通啊，即係一年去東京可以去廿次嗰啲啊。咁去咗幾廿次東京，佢連東京國立博物館都未去過，所以我同佢講。這個東京博物館裡面有些他們的國寶啊、長谷川等伯這些日本最出名、日本家傳戶曉的大水墨大師這樣，大部分那些香港日本通一個人都不知道是誰，他們只是知道去哪裡吃買換這樣，就是喪買喪玩喪食這樣，是吧？但是調回轉，我在那些地方就經常見到一些大陸遊客的，有些年輕遊客、都眉清目秀、好眉好貌這樣，他在真的很認真在研究在看。咁你呢啲時候，如果我作為一個外地人，我要去判斷，我會點判斷我係啲香港人咁樣？即係坦白講，我唔係好知道我哋基於乜嘢去做一啲咁簡化嘅抽象判斷。我唔係講緊話今日香港人對所有大陸遊客、大陸嘅不滿都係冇根據嘅。 譬如好簡單，你講奶粉啊、樓啊啲問題，我哋真係有啲實質影響。但係呢一啲影響，你可唔可以將嗰個問題去聚焦喺一啲咁樣嘅個別嘅一啲人身上邊？譬如話呢一位來自內地嘅人，你可唔可以話都係你啦？你係搶奶粉嚟㗎？你係咪嚟搶奶粉先？你自己唔買奶粉，你都係幫人買㗎啦咁樣。即係你可唔可以咁樣？點解我哋唔去討論呢個係唔係一個香港嘅經濟嘅問題？呢個係唔係啲奶粉商嘅問題？其實而家已經暴露到咯，根本個問題喺奶粉商度啊嘛。然後又或者係點樣去協調兩邊嘅制度問題？點解你要怪罪嗰啲無辜嘅人咧？其實嚟香港買奶粉嘅人係啲點樣嘅人咧？ 受害者。 其實佢都係受害者嚟嘅喎，你鬧佢鬧走佢有用嗎？鬧得走咩？即係如果你想象下，如果我係一個大陸嘅媽媽，我 B B 生出嚟啦，我覺得大陸所有奶粉都好得人驚，會食到我個仔咧，第日咧有病嘅，個頭變大嘅。然後我去香港買奶粉嘅話咧，我有五分一嘅機會咧喺街度俾人捉住我鬧我蝗蟲嘅。我點解？我都係會去買，係咪啊？咁你鬧佢有咩意思咧？同埋佢係一個受害者嚟㗎，點解你唔去指責其他嘢，唔去問責其他嘢，要去做呢樣嘢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啊！即係我覺得有時我哋唔好咁簡單，同埋我哋睇翻多啲香港人自己嘅問題啦。即係香港人出道係唔係真係好好多嘅啫？啊，即係大家出去旅行都見過啦。我同意，今日大陸好多遊客嘅修養的確好嚴重，的確係好差。但是我們是不是就這樣肯定說、啊、因此整群人都是這樣，他們這群人這些問題就全部都是接受共產黨統治造成的，是不是這麼簡單呢？而香港人二十年前又有多好呢？我經常說香港人很秩序，我記得我小時候就在香港，就是你說坐的士哪有人排隊的，全部人打尖，你不要說的士怎樣坐巴士都打尖的，是吧？即係香港人有幾多秩序呢？整個香港城市嘅秩序嘅形成，我哋所謂自律嘅形成，所謂文明，其實都只不過係有咗廿幾年嘅啫嘛。我細個時候條街幾污糟啊，各位，即係我咁嘅年紀話，俾我再大朋友都記得細，我哋以前香港係點嘅樣啊？即係大家心中有數啦。即係如果香港廿幾年可以變到咁，咁點解大陸唔變得呢？又或者而家大家成日都話台灣點好點好，我啊真係覺得好好笑啦！咁啱我啊喺台灣住咗十幾年，我細個，我細嗰個台灣，即係掉你而家翻過去，你真係第二日就想走啦！即係我細個喺台北嗰陣時係點嘅台北咧？六七十年代嗰個台北，邊你而家話咩台灣人真係好 nice 啊，好友善啊，又啊清新可喜啊，即係個個都以為係那些年咁嘅樣，即係我細個嗰個台北。冇一條十字路口咧係唔塞車嘅，而逢塞車咧就一定打交嘅。點解呢？因為唔知點解轉燈嘅時候咧冇人理個燈嘅，係四個口咧啲車同時出嘅，咁於是咪一定塞咯。塞住喺中間咁點咧？跟住就大家就落車噶啦，啲人就塞到咁上下就，我跟你老母喺中間上嘅，周街都係奔狼揸嘅，我成日喺條街度見人打交嘅，啊！粗野度啊，即係個社會，即係同而家嘅台灣簡直係兩回事，即係同而家簡直係兩回事。即係點解？所以大家都話台灣又講話台灣咧，呢啲人點解咁好呢？就因為繼承咗過去民國嘅文化精髓，呢啲路路咁樣。即係香港就繼承咩英國乜乜乜乜。喂，其實大家都係呢廿幾年先變成咁嘅啫，同英國人有乜關係？同咩民國咩都冇乜關係。真正關係乜嘢呢？是因為兩個地方的公民社會的成熟，我們開始自律，我們開始彼此有要求，我們最重要，我們開始覺得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地方，我們對它負責任。於是我開始不想在這條街上這樣，因為我開始覺得是我的這條街。現在大陸其實很多地方都開始建設這一種意識，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幫他們建設這件事，即我們不要以為我們自己好像150年來香港就好像今天這樣，大家搭啲左行右企，係咪先？我喺台灣、啊、大家都陳妍希咁樣，咁正，咁天真，咁可愛咁樣，邊係咁嘅啫？以前台灣衰到啊！你都真係你都唔敢信啊！真係， 所以我睇住嘅，就我細由細到大，我睇住兩邊係點樣變成今日咁，好呃人咯、啊，我哋好難。 佢仲有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冇犧牲會唔會即係冇代價會唔會有改變？ 好、哦、難講。可能冇犧牲，有時都會有改變，喺某啲外源因素嘅結合底下。但係，我覺得睇你想做一個點樣嘅人，其實好睇。你覺得一個民主嘅自由或者公義嘅生活對你嚟講幾重要？然後你喺呢一個生活嘅出現入邊，你扮演一個咩角色？假如係一個知識分子，我覺得佢係應該有相當嘅責任喺度。如果你係咁樣定位自己嘅話，你就應該要做一啲付出代價嘅準備，而唔係就咁坐享其成。因為呢個係一個知識分子嘅內在嘅要求之一嚟嘅，我覺得。我唔會講話一定要犧牲到坐監咁先叫做有民主先至做到嘢。我意思係話你要 take the risk， 但係唔係叫你搏坐監。明唔明嗰個意思啊？即係博坐監嘅意思就係話，你今日翻到廣東咁樣，你陣間一過關，你一過關即係咩？平反六四咁樣，即係呢啲咧。我唔係話咁樣做先得，唔係話過關都要咁樣做，而係可能你要繼續覺得用你有效嘅方法喺網絡上邊你寫嘢，你講嘢就佢哋封你；寫嘢講嘢佢哋封你。封到一日，可能佢開始唔俾你發言；封到一日，佢開始查你係咩人。你唔一定要擁自己向死路一條，但係你要知道你做緊啲嘢可能都係有代價。我唔係鼓勵大家去送死，但我只係提醒大家，好多時可能大家要有付出代價嘅準備。但係未必個個都要咁諗嘅。而民主化亦都唔需要話一定要等到即係大家都付出好慘重嘅代價先至會實現，有時好慘重嘅代價得翻嚟嘅都未必係好事添。 好，咁啊呢個時候要請阿盧偉明幫你送個紀念品俾阿梁文道先嚇。 紀念品， 係 送 隻 光碟俾你。 好啊，多謝。 多謝曬。咁啊，記住我哋下一次咧就係阿鄭旭成啊講呢個中港互動與經濟融合嘅。咁就你門口有攞到專員會通訊咧，佢裡面有之後嗰幾講嘅題目噶啦。OK， 咁好多謝大家啦。